酒吧警卫拍火期间被击毙，伤者大部分是自行到医院求医，其中三人危殆，暂时不清楚枪手动机。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渐转温暖潮湿，农历新年假期转凉同有雨。而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 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348点，跌441点，总成交金额280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68点，跌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27点，跌88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91元，跌5元；美团点评108元，跌2.6；小米集团13.12，跌2毫；盈富基金28.55，跌4毫；友邦保险82.45，跌2.3；中国平安96.45，跌2.2；阿里巴巴217.6，跌2.8；中国移动68元，跌6.5；港交所275.8，跌4.4。银河娱乐56.65，跌2.2。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72，英镑10.106，瑞士法郎8.03，澳元5.334，加元5.954，新西兰元5.13，欧元8.6213，每百日元对港元7.06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633。日经平均指数报23,901点，跌181点。港金现价报14,465元，升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648.83美元，卖出15,655.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啦，嘉慧首先同你讲屯门公路去翻屯门啦，近住深井有交通意外啊，一大挤塞。重复一次啦，就是屯门公路去翻屯门，近住深井有交通意外啊，部分行车线封闭，同埋一带系挤塞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通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就排到去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去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方面，空珠道过海龙尾培正道桥底，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都是车多，龙尾就去到收费广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回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带是车多。最后提醒大家，港铁的西铁线由今日下午3点开始，元朗站将会关闭，西铁线列车将会不停元朗站。港铁为乘客提供免费的接驳巴士服务，来往元朗站至到去朗屏站。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工业村、马鞍山绕道、翠涌华庭、西贡。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谨记时刻受法忍让，做个精明的驾驶者。好，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佢系咪就到啦？ 未咁快啊！今年我哋第13届香港书奖嘅提名期会延长去到1月23号。 大家可以上到去我哋嘅网站 rthk.hk/13thbookprize 提名你嘅心水书籍。 我哋今年仲新设咗新晋作家奖，只要你喺2017至19年期间首次喺香港出版中文印刷书籍，就可以报名角逐呢个奖项， 推动优质阅读，表扬优秀中文出版书籍。 在网络世界，每个人都可以发布信息，信定唔信，肯唔肯定，唔系多人讲就系事实，因为唔系所有消息都一定系真，睇多啲唔同角度，核实咗先好信啊！唔好俾情绪影响咗判断，将不实嘅消息散播出去，后果可大可小，消息 睇真啲。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咗，好多人话由佢啦， 开心又一日，唔开心又一日。 有啲人可以， 但系我哋做唔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三次讲咁多呢？吓？ 喂，人哋个铺排系咁噶嘛，系 为咗听众，我哋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唔会系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系猪猪侠。 OK， 前面嗰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先擒。 曾志豪饰演黑袍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爆粗的沉默。 诶，唔系黑袍黄队喎， 顺服不老的黑夜炮灰。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啊！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袍、 蚁侠。 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广州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桂花田，早晨，黄耀祖， 早晨，曾志豪，早晨，黄耀祖， 早晨啊，豪仔，早晨啊，田，早晨啊，所有风骚嘅听众，早晨，一月廿一号啊，121啊，吓， 系啊，咁啊，记住呢个日子啦，吓， 系啊，19度嘅气温咧，相对湿度就系77%啊，吓， 系啊，因为今日系一个值得庆贺嘅日子嚟嘅， 点解啊？ 我哋嘅桂花田节目主持人终于成功， 恭喜恭喜， 系啦，可以 宣布有喜啊， 系啦， 算有喜啊，咁样， 有喜啊，我煎熬咗成十几日， 系啊。 终于可以宣布啦， 搣甩咗，搣甩咗边个称号啊？ 应该 Jack 咧，应该 Jack 咧已经唔再跟住我啦。 系啊，恭喜你啊！ 好开心啊！ 冇得做啊，叻啦你！ 终于都顶唔住咧，喺晏昼咧三点半瞓到六点半咯，跟住咧我妈仲打电话俾我嘅时候咯，话 即系不省人事， 不省人事， 完全冇听到。 死啦！我要翻工咩咁样？ 系会有好多次都系突然间扎醒咧，你完全个时区错乱晒咁样。 我妈话你仲瞓紧觉，我话系啊，我仲瞓紧觉，做咩我迟到咩咁样？系啊，跟住到夜晚咚咧，即系成日都话，哎呀，晏昼瞓咗，夜晚瞓唔到噶，对唔住，我系。 你終於打回原形啦，係嘛？ 打回原形 打翻個靚嘅還原靚靚拳。 適當嘅時間就已經開始眼瞓啦。 咁你扎醒嗰下，除咗以為自己有冇翻工之外，你有冇嗌錯名啊？ 冇。 隔離嗰位走啦，我都翻嚟啦。咦唔係喎，咦樂樂都唔喺度喎。 你我想問點解要嗌錯名咧？ 因為有陣時你話樂樂永永會黐埋你一齊瞓覺噶嘛，係啦，可能你會咁樣做咧。哎呀，快啲走啦，快啲走啦， 我唔介意見啊。 同床嘅隔離，我有幾個枕頭喺度。 係啦，主要就係。咁样嘅，咪恭喜你啦！ 系啊，真系唔好唔瞓啊，真系试下瞓下咧，可能会帮你调节翻嗰个时间。 呢个咧就系Jack Lag嘅确诊患者咧，终于就除咗呢个恶名啦。 嗱，唔知我哋阿祖今朝有冇凌晨四点起身啊？ 我都系四点起身嘅，不过 佢差唔多啫，平时早咗两个钟到啫嘛。 我都六点我瞓得翻，跟住就七点先至真系。 但系咁，我想问五点六点呢两个钟做啲咩咧？ 做咗 research 咯，你见唔到咩？我啲新闻我写咗页几纸可以。 系喎， 做咩？ 我而家開始見到佢個眼袋咧，係呈現一個即係 同隻眼球同個眼珠1:1啦。 唔係，而家你已經變咗福袋啦。 係啊， 我哋裝 好多嘢上去，真係 唔抵啦。 係啊，唔係你使唔使好似阿天咁用呢個方法補補眠啊？ 唔使啊，我冇時間補眠啊，好忙啊，所以應該 OK 噶啦。 OK， 但係咧嗱，今日咧一方面就有啲病啊好翻啦，有啲人 Jack 咧個病好翻啦，但係另一方面有啲人咧，我諗就真係嗱。有啲地方就冇 Jet Lag 噶，疾病冇 Jet Lag， 冇嘅， 系啦， 中意佢去边就去边啊， 冇错。 咩啊？但系佢哋冇 Jet Lag， 即系好似 有通报有 Jet Lag 啊，系啦，我会形容佢一个好似我哋搭飞机有 delay 一样， 冇错冇错。 但我哋觉得啫， 系。 琴日有一个人咧走咗出嚟讲咗一句说话之后咧， 又系佢啊， 即刻叭叭声，大家就话啊呢度又有，嗰度又有，嗰度又有啦， 系啦，先至话好似咧Grand Opening 咁样， 系啊，冇错， 我哋开幕啦。 咁样。 佢个名咧都好有型噶，好似武侠小说咁样咧，系啊，即系，咦？当年《神雕侠侣》杨过 我哋唔系讲紧同一个人喎，原来 系咩？ 你 讲 你 嗰个 先。 杨过同小龙女最后匿埋喺边度嘅？ 钟南山咯， 系 咪？ 就 系 佢， 系 啦。咁你唔讲佢咩？ 我嗱，阿山，因为我讲咗呢个先啦。 一山 文咗山高。专家咧就系当年啊，钟南山先生咧，佢就话今次呢个嘅新肺炎啊，肯定会人传人。 系啊， 咁肯定 系啦， 因为之前咧即系沙士2003年嗰阵时咧，佢就喺广东度咧，佢即系主理呢一件事嘅，咁所以咧都非常之有研究啊，变咗一个专家咁样走出嚟讲嘅话，权 威嗰只添啊， 真系 权威啊！即系嗰阵时我哋会觉得咧，香港有袁国勇，内地有钟 南 山，哇，几型先得噶， 系 吓。 呢个国家委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长， 每日 讲 十次， 系啊，真系几都几难读嘅， 帮助你教懒音 自己啊， 系啊，咪即系要讲下佢嘅 title 几咁震撼啊 嘛。嗱，佢当然啦，佢个 title 震撼啦，亦都一位真系专家，好有权威性 啊。 但我觉得都唔够嗰个朋友劲，边 个啊？ 哇，梗系。跟阿爷爷走出嚟啦， 边个爷爷 啊？ 边个爷爷你都仲要问？ 就系咯， 当然咧就我哋嘅国家主席啊，习近平啊，因为佢琴日咧就真系走咗出嚟咧，对于呢个疫情咧做咗个重要嘅指示嘅，因为佢就话咧， 就要全力抢救， 未去到抢救咧，佢就冇乱咁讲，佢就话要将人民群众嘅生命安全同埋身体嘅健康咧放喺第一位，坚决要制止嗰啲疫情啊蔓延嘅势头咁样， 系啊，必须咧系啊高度重视， 系啦，因为讲完咗。之后咧，即系央视有访问出啦，跟住咧就突然之间，之前咪成日话啊，都冇传到去好多地方嘅啫，跟住就摆一声嗱，北京有，上海有，广东有，深圳有，周围都即刻 好多确诊， 都有一啲确诊啦，有一啲咧就一啲疑似嘅个案咁样嘅，咁啊，所以大家咧亦都知道啦，春运就嚟啦， 系啊，呢个先最严重啊， 之前大家都 惊 咗噶啦， 咁啊已经系年27噶啦，咁即系陆陆续续佢哋已经开始咧，即系赶住火车啊，翻乡下噶嘛， 嗱，但系咧即系你唔好话我啲咩。马后炮啊，事后孔明、啊， 我哋一定唔系，其实我哋 扮型叻啊，记唔记得？阿祖嗰阵时放假， 我未放假，我哋已经讲紧噶啦。 唔系啊，但系嗰阵时咧，佢传出嚟咧就话，系有限度人传人嘅时候，好似你放假啊嘛。嗰阵时咧，我总之我 咩啊？我一早，我哋一早，我未放假之前，我哋已经讲咗话，唔系咁样嘅事，好明显会有人传人啦、 啊。哦，唔系，因为两样嘢嚟，开头我哋就自己估计会有啦。 系啦。 咁但系因为官方话未有啊 嘛， 但系到中段咧，是但啦，你有冇放假唔紧要啦。去到中段咧，佢就同我哋玩咗呢个咧中文游戏嘅即系玩法咧，佢就话嗱。有限度人传人就可能会嘅，但系你话会唔会出现可持续人传人呢就未必啦，更加谈不上咧。而家已经有人传人个案啦，跟住我哋仲玩咗一轮，我话有限度人传人同埋可持续嘅人传人，即系点样去分别呢即系我传到俾一个， 近亲嗰啲就系叫做 有 限度咯， 有 kiss 嘅， 系 啦， 近亲就系啦。 咁可持续人传人同埋普通人传人咁啊？点分 咧？咁即系话你呢个带菌者咧，行到出街咧，传染埋其他唔系 嗰啲 就 叫做 可持续 人 传 人啦，系啦。难道病菌都会识得同你即系分家属关系咁样？ 咁 要 睇下同嗰个病带菌者咧，咁佢嗰个亲密度有几多噶嘛？ 冇啦， 即系譬如喺个家庭里面，咁你咪即系嗰个叫做 唔使啦，呢个可以大力踢走咗佢 啦。唔系之前就讲紧， 之前 咯，而家唔使谂啦，因为嗰个一传十五定十四啊，系咪嗰个例子都可以解决所有嘢啦。 系啊，嗱，佢一个就十五个医护受感染啦，咁另外一个咧， 内地啊吓， 内地啦，咁另外一个咧就系话呢个阴公啦，但系大家最惊嗰样咧就系你话喂我唔系医护，我唔怕得唔得啊？咁跟住有一个咧就 系 喺珠海咧搭高铁咧去武汉探亲，啊唔系调翻转喺武汉搭高铁到珠海探亲，咁结果咧就惹到。即系大家都病啦，同埋最惨系咩咧？佢真系有潜伏期啊！因为佢个老豆咧就系话喺武汉度去珠海咧，咁然后系第一步之后咧，先至开始有发烧啊，有感染嗰啲症状咧。咁呢14日里边，其实就真系系真空状态噶嘛。所以其实有阵时候你会好奇怪就话唔使惊啦。佢哋话而家高铁咧各个口岸嗰度咧已经有嗰啲红外线探热器啊，可确保安全啊。我见到内地咧，佢哋系对此就充满咗信心嘅。咁但系你好明显知道， 佢觉得嗰个红外线咧可以帮你消毒一样， 因为 咩？佢哋射之后咧。 因为最惨就是你而家就算有100个红外线都好，你喺14日潜伏期内 check 唔到噶嘛。 佢留就系留低咗 潛伏期呢三個字咯。 嗱、啊，佢冇馬虎噶，佢真係佢真係篤你額頭嘅喎，佢真係可能攞脷底針俾你含住嘅，佢冇馬虎啊。不過佢未發就未發。咁而家個問題就係咁點算咧？佢真係喺武漢出嚟嘅，似乎嗰個命中率咧就頗高嘅喎。 我哋何柏林醫生就話嗰、那個確診個案係噴井式上升啊，即係形容住噴 井 啊。 井噴。 不過起碼有一樣嘢咧，就係 佢都 係啦， 噴井式。 係啦，我哋亦都有一樣嘢，就我哋香港嘅都有啲嘅應對嘅措施咧，就走咗出嚟嘅。琴日咧，阿陳肇始局長咧亦都公布咗三個新嘅防疫措施啊。第一樣嘢咧都。大家幾多討論嘅就係話咧，所有啊來往啊香港同埋武漢嘅飛機啦嚇，喺武漢嗰邊翻過嚟咧，係做呢個健康嘅申報嘅，咁即係可能即係令到大家就放心啲。但同時間個討論點喺邊咧？高鐵就唔使咁做喎、啊，咁可能咧我自己喺度睇新聞，我都喺度呆咗噶。我即係搭飛機就會傳過嚟嘅，即係啲病菌喺高鐵就唔會傳過嚟、啊。 高鐵唔使啊，反而 唔使，因為佢有解説到嘅，佢、話因為咧即係唔係總站唔係武漢啊，係由北京嗰度開嘅，咁佢就話咧可能會有啲難去處理啊，即係邊一個人上車啊咁。但跟住我第一個拗頭，我就即刻會覺得咧，唉、搭飛機嗰啲好唔抵啊，即係又要填多份嘢啦咁樣，即係好似嗰個會，如果嗰個係難做。如果是有需要做咁都需要做㗎係咪 不过而家呢即係嗱我觉得咁样、通报还通报知道又如何呢 嗯 即係譬如我知道佢喺武漢嚟嘅，嗱，你又唔會，你又唔會隔離佢噶嘛？因為如果佢未發病之前咧， 即係佢冇病， 唔通你同我講話嗱？除非真係嗱，去到好絕嘅地步係咩咧？你凡係武漢嚟嘅人咧，就 要 先隔離14日，因為講明潛伏期係14日啊嘛，鬼知你邊日開始計咩？如果咁嘅話咧，你話呢個通報咧，可能就有用啦。咁、因為嗰14日裏邊咧，有發就有發，冇發就安全，咁就啊恭喜曬，咁可以走得啦。咁但係而家佢唔會咁做噶嘛？ 唔係喎，好似話有新嘅法例係可以咁樣做嘅喎，如果佢入境嗰陣時已經有一啲身體嘅狀況， 佢有狀況就有啫，而家咁樣冇啊嘛，即係而家當你冇狀況，譬如頭先嗰個高鐵， 咁起碼你可以幫到手揾到個源頭，知道佢幾時嚟嘅，同一班飛機嘅朋友，咁都唔係嘅，有一定有幫助，同一班飛機嘅朋友，你都可以揾得翻哦。大家要嚟，即係之前講真，即係諗翻呢個咪係2003年沙士嗰陣時發生過嘅事咯， 係 啊，個朋友有一個受感染，同一班飛機前幾行頭幾行嗰啲。朋友，大家揾翻點樣都幫到手嘅，但係即係大家好多人都會話：嚟飛機你都坐定定啊，高鐵仲會行嚟行去添，即係嗰個影響力係咪仲大咧？但係高鐵就唔需要咁做咯，所以我就話係好彩我住得唔近高鐵站咋。 係啊嘛，同埋咧誒， 我都係咁諗喎，我自己都好似好衰咁。 咁你而家咪即係話住喺高鐵站嗰啲古貴嗰啲樓咧？ 我會話 點算好咧？ 我會話我係住喺嗰度嘅話，我會問翻個政府點解佢有個咁搞笑嘅措施咯？因為佢會話咧，考慮到啦，若然咧有內地嘅旅客咧，所有人啊都需要填报申报表咧，就会造成大量嘅人流滞留，就是、因为咁样所以唔做，真系搞笑。 哇，个吓系啊， 但系就有大量嘅人， 因为高铁嘅人数一定多过飞机， 同埋佢话咧，因为咧如果有大量人即系喺同一个地方要填申报表嘅话咧，亦都有机会咧将嗰啲细菌散播。咁但系佢哋本身都系嗰架火车， 咪就系咯，系啊，咁啊喺个火车叫填住先咯， 系 咪啊？ 我就 系 啊，都可以啊， 唔喺每一个站喺佢哋嚟之前诶，入闸之前咪填咗先咯， 都要搭几个钟头先嚟到噶。 我想话咧，今次去到即系我突然间想讲一个咧，关于台湾嘅一个新闻咧，就系喺佢总统大选期间咧，佢哋要 sell 自己个公职啊嘛。咁咧，当我听到蔡英文佢哋嘅团队咧 sell 自己公职嘅时候咧，其中一个公职系咁样个，佢话我哋要好光荣同大家宣布咧，佢话喺呢一个非洲猪瘟嘅情况底下咧，我哋成功守护到冇入冇疫症咧，可以进入到嚟台湾。咁跟住大家就下边鼓掌啦。开头我仲喺度话吓。挡住非洲猪瘟，原来都会即系佢觉得一单都冇咧，原来都系一个好大嘅卖点。跟住谂谂啊， 系 真 噶， 系啦， 我都觉得系噶，因为嗰啲疫情会影响到好多嘢噶嘛。你睇我哋几大影响。 系啦，咁而且佢系啦，而且佢点样可以做到咧？咪就我哋喺节目里边咪曾经讲过好多次咧。你连猪肉干啊，里边有条猪肉酥蛋黄，唔知乜鬼嘢，总之你觉得有猪嘅成分咧，即系难听啲讲，阿田都入唔到境咁滞咧，就先至阻到噶嘛。咁我哋觉得好大阵仗啦。咁但系最后佢换嚟嘅就系佢哋可以好光荣咁宣布，我哋阻止到非洲猪瘟冇进入台湾。咁即系其实咧， 一个咁果断嘅政策系帮到手。 即系系啦，做多啲， 系 做尽啲。原来喺疫症面前咧。 就唔算係做盡同埋做多嘅，係做啱嘅就叫做。 但係咧，就啱啱睇到咧最新嘅新聞，14分鐘之前咧，台灣嘅新竹醫院咧就公布 中咗 急診出現疑似嘅病例，而嗰個患者嘅話咧都係曾經去過武漢嘅。 哦，係武漢，我以為非洲豬瘟，係 大件 事 嚟嘅。嗱，豬瘟嗰次咧，佢哋就成功咁樣攔截到啦。 呢次 今次呢個咧，即係所以我會話，即係唔係用呢20分鐘嘅時間嚟嚇大家，叫大家要好擔心嘅。但嗰件事就你會見到。即係周圍都有一啲例子喺度，內地咧仲即係連央視亦都做咗一啲訪問啦。阿習近平嘅主席啊，亦都走咗出嚟講嘢嘅話咧，即係我諗大家都真係，如果而家譬如我朝早搭公共交通工具翻嚟嘅話咧，有 95% 依然係冇戴口罩嘅。咁所以你會見到大家嗰個意識咧，係咪都仲有少少低咧？即係雖然試過一輪就搶口罩，但你見到真正戴口罩，因為好似覺得未殺到嚟啊嘛，未殺到嚟未唔 即係啲數字都唔係好多啫。 同埋仲有個理論㗎， 今日幾多？突然间飙升， 仲有个理论就话咧，你戴咗口罩咪都。 系 啊，你有听过？你戴咗口罩咪 OK 咯，咁我咪冇事咯咁样。 所以咧，即系大家嗰个咧保护自己、保护屋企人嘅意识咧，唔好系零啊，唔该。 口罩由今天开始戴翻啦，系咪啊？ 为何幻觉将我包围？飘忽关系令我将要昏迷，沉沦在你这个哑谜，随时为你不顾一切，一切情缘就似将远睇，直到火花将这身体烧毁，情欲中洗礼，不想抽丝剥茧你身世，但你哭泣那姿势，谁也未能取替，只想张开双手去捉摸一切，神秘的危险的美丽，颓废的残缺的美丽， 有咩危险关系？危险得过而家你喺武汉地，可能你好惊嘅话真系啊！杜德伟危险关系啊！不过琴日咧，即系都要再纾解一下咧，即系吓咁紧张嘅情绪咧，我决定咧就去埋咧另外一间咧，即系嗰个日本嗰间好激嗰间嘢度咧， 因为荃湾开咗 系啦，开头尖沙咀嗰间咧，我就想去买啲药咧，就话有嗰啲日本嗰啲感冒药咧，好灵强啊！ 即系大家所有不论唔好净系话内地嘅朋友咯， 我都 香港嘅朋友去到日本嗰阵时啊，大家都系扫货噶嘛，就扫嗰只感冒药噶嘛。 系啊，但系原来冇嘅，因为咧，即系我喺尖沙咀嗰间见到冇啦，我都话个药柜好细，跟住嗰日同阿田同埋阿 Chris 讲咧，就话会唔会搏一搏咧？荃湾都开咗，嗰间会唔会大啲咧？咁我琴日楞住个 friend 咧就去睇咧，佢成个店真系大好多，不过大极都系咁样，佢个药柜嗰啲即系种类咧，都系嗰几种 嘅 啫。全部都是你可以在屈人子度买到的啲嚟， 即系买食品啊， 其他就好 多咯，零食啊，食品就系占多啲啊， 系啊，系即系嗰个药物系未能够可以嚟到香港， 我怀疑可能系啊，因为有可能有嗰啲出入口管制嗰啲嘢啩，即系可能你有啲成分喺香港又唔认受定唔知咩咧， 你应该知道大家都想买噶，咁我都系做生意嘅啫，咁点解唔卖啊？ 咁于是乎咧，我好快就转咗去第二个重点地区啦。 哦、就是、我上次 去啦， 梗去嗰啲成人区嗰度望望啦。你知上次咧，我哋已经犯咗咧开心大发现。 点解我喺尖沙咀嗰间嗰度，我觉唔觉得有 成人？有嘅，佢因为细得滞啊， 佢细得滞啊， 啲嘢好唔成人啊，对我嚟讲好碎料啫，系咪啊？咁样 佢都系落咗布帘嘅， 落咗布帘嘅， 四十八禁嘅。 嗱，我话俾你听，上次咧就上回讲到咧、哦，我就开心大发现咧、啊，见到有一支一啊，好似发 gel 嗰啲咁样嘅， 系 竟然都系用具嚟嘅， 系咩嚟噶？咁系。 方便你飲水，方便你飲水就要攞個杯，可以坐上飛機用嘅。 系、哦、 啦，跟住我话唔系嘛，我话法泥咁细啱，即系好似 Gasly 咁样咁细啱嘅嘢，竟然系可以坐喺飞机度饮水， 系 咁我已经觉得惊为天人啦。 即系你个樽嗰个水樽盖， 唔好攞我个水樽嚟做例子好唔好啊？你攞你嗰两个嚟做啊乜嘢？ 点解两个嘅？ 佢啊真系有两个啊！ 你吓亲我，你无端指住佢话两个，佢嗰个都似嘅啫，吓死我啦！ 我话咁个啱点样啊？跟住佢话，跟住阿 Chris 话有新宿噶嘛，咁样即系可以。 唔系系啦，总之系大杯装、细杯装啦，变到。跟住我琴日再去睇嘅时候咧，又系一模一样。首先咧，呢一种法泥式嘅用品咧，就卖成一盎啦。 啊！ 但跟住俾我见到有另一个咧，开心大发现。不过我大乡里好少见咧、 哦。 我见到话，点解呢度咧开始卖湿纸巾嘅？ 哦， 湿纸巾都摆嗰度嚟卖咁、就是、样。 喺个包装嘅形式 一模一样，成包湿纸巾咁样咧，拎上手咧，你真系唔觉意或者借嚟抹一张咧，系得嘅。 O K， 咁 系 咩嚟噶？ 咁你点样？你问啲工作人员啊？我想问你包湿纸巾咧有冇减价？ 有冇说明啊？有冇说明啊？ 本身我日文又识啦，图画又了解，又了解喎。 了解 湿纸巾系咩嚟噶？ 湿纸巾系俾边个用噶？ 系啦，俾边个用噶？ 女仔用噶。 你话呢 我唔知啊！ 真系惊为天人，我望住包湿纸巾，吓 系咪？咁系咪坚湿纸巾啊？ 唔系，即系个包成包湿纸巾，都系爱嚟俾你带上飞机度饮水用嘅杯嚟嘅。吓、 哦， 我唔系啊嘛，去到咁嘅地步，你真系整蛊人都得嘅。一拎上手，法泥有， 我买一包 湿纸巾又有。 你下次要纸巾，我知道我俾咩纸巾你抹嘴啊，之后。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对于穆迪投资下调本港主权评级一级，降至 AA3， 并指下调评级主要是反映香港的体制和治理实力低于先前估计。处理行政长官张建宗表示，穆迪做法不公平，忽略了香港的优势，对此感到遗憾。他指出，政府早前推出10项民生政策措施，显示具有管治意志。 穆迪嗰个对香港嗰个评级咧，我哋认为咧系唔公平嘅。都我哋琴日咧亦都好清晰讲啦，系亦都系忽略咗我哋香港实际上嗰个嘅优势。唔公平嘅原因咧，因为咧佢用一个纯粹话系管治啊嘅角度睇落去咧系唔啱嘅。因為香港今時今日的發展，我們亦都個優勢，我剛才講制度優勢的存在，我們亦都是個經濟，我們亦都是世界一個好客的地方。如果做生意來講，香港營商環境是可以個世界最吸引的地方之一，自由經濟體等等這一連串，這些就是我們的優勢。在這個環境是純粹一個政治角度去看是不對，亦都過去7个月來，雖然是香港有不安，但是我們仍然是一國兩制堅守。我們亦都是管治方面亦都很多在民生項目，剛才大家都留意到上個禮拜發表了有10项措施等等，亦都是有一連串的舒緩措施，一連串這些都是顯示出我們是有管治的意志。第三就是我們都是會短期內就有個獨立的檢討委員會，亦都是會開始運作，全面檢視我哋香港所謂深層次矛盾。實際上個報告入邊指出，香港就土地嘅問題啊，貧富嘅差距問題等等咧，好多地方都係有面對嘅。咁所以我覺得佢針對性批評香港呢、這個咧，我覺得係唔恰當，亦都係我哋係遺憾嘅。 處理行政長官張建宗出席行政會議之前表示，香港同內地交往頻繁，新型冠狀病毒傳入香港嘅可能性唔能夠忽視。已经进入极之高度的戒备状态，严阵以待。他说已经以人传人的打算作戒备，形容已经作出最坏打算，绝对没有掉以轻心。 被问到为什么不要求乘搭高铁到港的武汉旅客填写健康申报表，张建宗表示高铁站设有体温检测器，如果大批旅客要填写申报表，大堂可能会有大量人流聚集，空气会变得不流通，感染机会提高，所以要考虑实际的操作情况。他强调，如果香港发现首宗个案，医管局和卫生署会有紧急应变计划，可以在48小时之内在7个联网各划出一间指定诊所分流病人。大埔区议会举行特别会议，主席关永业表示，警方觉得只有一项议程和警方有关而没派代表出席，违反惯常做法。过往多年，不论会议有没有关乎警方的事项，警方都有代表出席。而今日议程包括讨论违例泊车问题，警方只是提交书面回复，拒绝派员出席。多个议员发言表达不满，认为警方不尊重区议会。区议员陈振哲要求大埔民政事务专员陈巧敏就警方缺席问题去信律政司、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警务处处长和大埔警区指挥官。另外，关永业说，上星期中西区区议会民政事务专员因为政治敏感议题离席，为免大埔的专员有类似做法，令到会议不能够处理紧急或者民生事项，会将较敏感的议题押后处理，先讨论民生事项。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渐转温暖潮湿，农历新年假期转凉同有雨。而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266点，跌529点，总成交金额419.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62点，跌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91点，跌123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88.2，跌8蚊；美团点评107.5，跌3.1；盈富基金28.45，跌5毫。小米集团13.02，系跌2.8；中国平安96.1，跌2.55；友邦保险82.1，跌2.7；阿里巴巴217.6，跌2.6；中国移动67.75，跌9毫；港交所275.2，跌5蚊；银河娱乐57.4，跌1.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5，日元109.95，瑞士法郎0.968，欧元0.686，加元1.306，新西兰元0.66，人民币6.892，英镑对美元1.3，欧元对美元1.109。日经平均指数报23902点，跌180点。港金现价报14465蚊，升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67.39美元，卖出1568.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咁较早前屯门公路入屯门方向近住深井对出咧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啊，咁而家屯门公路入屯门方向近住深井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登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仲系挤塞，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伟业街去观塘方向近住考明街一段慢车啦，龙尾喺启福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咁继续提你啦，今日下昼3点开始啊，元朗站咧会关闭噶，咁西铁线嘅列车咧不停元朗站，港铁咧会为乘客啦提供免费嘅接驳巴士服务啦，来往元朗站至到朗屏站。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工业村、南湾隧道入口九龙同埋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羊快乐。 第四十二届十大中文金曲 优秀流行国语歌曲 铜奖， 所以我爱，作曲冯汉铭、卫兰，作词周耀辉、冯汉铭、卫兰、Shimaika。主唱卫兰 featuring Alex Fong, Jill Fidel, Shimaika and Daniel Chu。 银奖， 孤独门口，作曲李廷辉，作词 Hush, 主唱 Jenny 李恒毅。 金奖， 说好不哭，作曲周杰伦，作词方文山，主唱周杰伦、五月天阿信。 以音乐之名，第四十二届十大中文金曲，网上重温 rthk.hk。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一首好歌可以是成千上万人的心声，甚至可以超越性别框架为小众发声。由工人运动到反种族隔离运动，以至黄背心运动，到底歌曲怎样将人联系起来，在这些社运入面发挥作用，为人带来希望呢？一年两集自由之歌，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佢啱啱去完台灣翻嚟，唔知佢有冇大量地買入呢個口罩嚟保護自己、保護家人、保護同事啊！好似冇收到佢嘅口罩手信，唔知你有冇買到呢下？我哋有請曾志豪。 唔使啦，其实咧你都知道啦，喺香港口罩或者任何应急物品咧，都好似嗰啲股票价格咁样，有升有跌，有周期波幅。我哋一个礼拜前讲到200几蚊一盒嘅口罩，而家我冇特别去做过市场调查，但系琴日我见过几间唔同嘅药妆店，好多口罩已经全部陈列晒喺度啦，应该都冇晒咧嗰一种抢购恐慌式嘅争口罩事件噶啦，嗰、那个价格啊已经被市场消化咗啦。系啊，不过你讲开健康咧，都不能够掉以轻心噶。譬如头先我哋听到新闻片段啦，我哋吓张建宗即系呢一位高官。咁就回应喺一啲评级下调嘅时候咧，佢系以一个非常坚定嘅语气，同埋十足嘅信心咧，去话俾大家听咧，其实香港系冇事嘅，只不过佢喺讲嘅时候，你会 feel 到佢有啲喉咙唔舒服啦，有啲咳啦，有啲即系总之系唔自然啦吓。咁我哋都明白嘅吓，佢系日理万机，劳心劳力，身体上面出现吓任何轻微嘅症状，可能都系一啲健康嘅小问题。咁我哋都建议佢咧，应该响应翻我哋近日嘅号召咁样咧，系啦，即系可能戴翻个口罩，或者用手踭遮住个口鼻，系啦。我哋嗰阵时喺节目讲过嘅，原来用手踭遮住口鼻嚟打乞嗤或者咳嗽咧，阻止飞沫传播嘅效率系远高于攞手掌嘅吓。咁我哋呢度梗系要作出一个即系温馨嘅提示啦，健康呼吁咧，人所共知嘅。另外一个呼吁系咩呢？我记得早嗰排咧，我都有提议过咧，就同各位讲，如果我哋以后咧再去影身份证相嘅时候咧，记得影得再靓仔啲。即系而家已经好靓仔噶啦，每个人都会影好多张相先至会即系肯收货嘅。但系我觉得以后要再影得靓仔啲，点解呢？因为嗰阵时候我哋发觉，哎呀，原来咧有机会俾人查身份证嘅时候咧，会摆喺镜头面前噶嘛，咁样咁，所以即系大家明啊，人哋梗系唔系想侵犯你私隐啦。咁但系当你张相真系全港广播出嚟嘅时候，你都想靓仔啲噶嘛，系咪？估唔到咧，短短即系一个月之内咧，我又要再为身份证呢一件事咧，我要谂到个新嘅计策先得啦。点解咧？冇啊，因为 琴日咧，其實見到即係因為又有啲即係嚇、我哋盡忠職守嘅執法人員查身份證嘅時候咧，又係將個身份證對住個鏡頭。不過佢話佢唔知直播緊嘅，但係都唔緊要，因為亦都有啲即係新聞界咧就好關心問佢，阿 Sir 有邊啲人咧查身份證係會將嗰啲樣咧係向外反嘅？你點睇咧咁樣？咁我聽到個阿 Sir 都呆一呆，就話、我哋會要研究一下先得嘅咁樣，係咯。当你查身份证的时候，最重要的资讯梗系个样子和个名字、出生年月日和个 number 应该是对住自己眼噶嘛。但系而家我发觉，原来执法人员查的时候系会将呢些最重要的资料，反而不是自己望，是向外望噶。咁我就体谅他哋啦。我觉得原来他哋有咁特殊的查身份证方法，冇问题嘅。咁我梗系觉得他唔系侵犯我哋私隐啦，我绝对信任他哋。咁但系，我又想他们以后执法的时候更加顺利，我已经想到一个好方法。我希望入境处可以再发放新的智能身份证 3.0、4.0， 几多点零都好啦。是怎样做的呢？就是印双面，是底反一样的，即是底面和正面都是一样的。不要现在这样好像啤牌那样，好像有个底牌冚住，你搞到啲阿 Sir 呢好像赌神那样甩牌，人家喜欢看底牌嘛，那没办法的。那我们应该不如就印正反两面，咁咪好咯。嗱，佢中意其中一面对住镜头嘅，冇问题嘅。咁另外一面又方便佢可以即刻睇到，一拎出嚟正反都睇晒，系咪？你中意 check 身份证又得，你中意摆落镜头面前展示都得。反正佢都系话俾你听，佢唔小心嘅啫。咁既然唔小心，我哋将佢变成一份关心，我哋再多添一份细心，一于就印双面嘅身份证。方便自己，方便别人，亦都唔使担心话，喂呢、这个唔可以反出嚟嘅。系正所谓事无不可对人言，我哋用翻呢几个月我哋学识嘅嗰个规矩，你冇做错事嘅，你惊咩人将你身份证影出嚟啊？得噶啦，咁我哋从今天起就用呢一种双面身份证嚟示人啦。我呢个提议，我觉得应该都能够帮助到嘅。风头火势，佢嗰张身份证我哋都见过噶，简直系哇一个面目全非脚，定系还原靓靓拳？究竟边一个系整容前，边一张系整容后呢？如果俾你再重新影过一张双面身份证嘅，阿祖，我劝你只眼真系要擘大少少啊！我哋有请黄耀祖。 喂，咁你觉得？嗰陣時我冇記錯，我張身份證好似25歲影嘅，你覺得邊一個好啲啊？琴日咧都有唔同嘅報告咧就走咗出嚟啊，就講到咧香港嘅情況嘅，而呢個報告咧我哋係再次得到國際嘅肯定嘅，已經係連續10年啦，我哋係榮譽冠軍啊！但係呢個榮譽冠軍，我哋成功衝出國際咧係一啲都唔開心嘅，因為咧今次咧就再有一個國際嘅顧問機構啦，就琴日就發表咗一個全球樓價報告。香港已经是连续第十年得到最难负担城市的榜首第一位。报告就说呢，即又说啊，咁又唔食啊，又唔饮几多年你先至可以买到楼啊。最新嘅消息就话俾大家知，冇错，平均每个香港嘅家庭，如果你想买到一个704万嘅单位嘅话呢，你需要唔食嘢唔饮嘢21年啦。21年咧，你就可以买到呢一个嘅楼噶啦。而楼价咧系属于一个极难负担嘅水平，呢一个咧极难负担咧就系呢一个嘅顾问机构嘅一个评价嚟嘅。而紧随其后咧，追住我哋香港啊，喂，但系真系输到我哋都冲线，佢都未出闸啊吓。我哋就21年啦就可以买到楼啦。排第二位咧都系好难买到楼嘅咧，就系加拿大嘅温哥华。都需要成12年嘅时间㗎。澳洲嘅悉尼呢就需要11年咁样嘅。咁即係尴尬嘅地方就係、其实呢三个地方呢都几多香港人呢就即係搬咗去住或者喺度住嘅地方啦。即係好似呢有多华人嘅地方呢，嗰啲楼呢就真係特别难买咁样㗎。今次嘅报告呢其实呢都访问咗调查咗几多唔同嘅国家㗎。有8个国家啦 ,92 个主要城市嘅佢哋嘅房产市场究竟系点样嘅。得到呢一个嘅数字，我諗大家都可能会话，切，有乜咁出奇啫，我哋都讲咗咁多年啦，香港人真系唔食嘢唔 飲嘢都買唔到樓噶嘛。21年都唔係好特別啦，因為咧其實咧舊年都係差唔多要咁長嘅時間噶啦。但我想講咧，即係另外一樣嘢，我覺得啊，真係又可以留意一下呢個報告提咗我哋另外一樣嘢，就係話唔係淨係講我哋唔食唔飲幾多年啊，係香港已經係連續10年啊，成為全球最難買樓嘅一個城市啊！呢個報告咧有成64頁咁長嘅，當中都有講到咧，其實香港咧過去咁多年咧一直都用咗好多嘅措施，希望可以控制住個樓價啦，令到大家可以安居樂業嘅。咁好明顯，我哋10年都仲賣甩人哋，哇！即係神龍見首不見尾咁樣，贏咁多啊，係咪？證明我諗我哋嘅呢個措施真係做得唔係幾好啊！其實特區政府咧唔同嘅高官都成日出嚟講嘅房屋嘅措施，我哋做得未夠好，未夠好。但個問題係，你講咗10年啊，個報告都出咗10年，都話我哋係全球最難買樓嘅城市嘅話，點解都仲冇改變到嘅咁樣？所以有陣時覺得呢個報告咧，都可能話到俾一啲嘅朋友知，點解有陣時社會嘅氣氛唔係最好，社會上面咧有咁多不滿嘅情況。可能真係累積咗落嚟，就係過去嗰10年，我哋都係最難買樓嘅城市啊！安居樂業呢4個字咧，就係我哋細個讀書學嘅，要我哋快樂啊！我哋可以有一個 enjoy 到我哋嘅事業，首先都要建基於我哋要安居啊嘛，係咪？但係話呢個安居對我哋嚟講咧，真係好難。咁大家又點樣去努力工作？點樣去努力生活咧？係咪？所以我諗咧，即係大家而家咧都真係喺呢個咁樣嘅一個樽頸位啊！咩排公屋又話要5年幾，各樣嘢都好痛苦啦。咁樣比一比啊，即係我哋香港同新界。波成日都攞嚟比較噶嘛，係咪？香港嗰個數值咧就話要20.9啊咁樣，但係新加坡個數值咧只係4.6啫，即係你計翻嗰樣嘢咧，真係爭實在太遠啦。如果要大家都生活得開心，社會可以有一個和平啊，同埋大家都真係淨係想開心生活嘅啫。我諗第一樣嘢咧，房屋嘅問題真係要解決，而唔好就係話我哋知好大個問題啊。咁不如你解決咗嘅問題啊，而家就話21年啫。等到21年嘅話，我都退休啦，大佬，我都冇屋住啊，唔該。風頭火勢，呢位拍檔咧由2003年開始咧，佢多咗一個習慣嘅，就係一樽嘅消毒液咧係唔會離開佢嘅身嘅，手袋可能有啦，褲袋可能有啦，就因為佢覺得咧，如果可以保障到自己之餘，佢好嗱呢一樣嘢咧，佢平時成日都會計住啦，呢樣嘢佢一啲都唔度縮嘅，邊個要噴邊個要噴，佢就周圍幫人哋噴。但其實呢個真係一個幾好嘅習慣嚟噶，我覺得咧我都病得少咗啊，全球啊真係都靠曬你啊，唔該曬啊桂花田。 唔好话系啦，我两个拍档唔病咧，都系一个好处嚟嘅。我都唔希望大家病噶嘛，系咪？成日都话，最紧要就系咩？身体健康。20世紀咧，网络世界啊，只要你打开你嘅手机、你嘅电脑咧，就可以你想睇咩咧就睇咩啦，你想讲咩就讲咩，自由表达嘅。咁但系呢个自由系唔系可以俾你任性地表达呢？咩叫任性地表达啊？即系从来都冇谂过对方别人嘅感受，只顾自己发泄情绪恶意嘅言论啊！其实咧咁样咧系一个自私症嘅行为嚟噶。嗱，好多时咧喺网上面咧都睇到好多人啊，对一件事嘅睇法有重点、有理据、有思考过嘅批评咧，相对地系好啲。起码留言者有了解过嘅事情，有了解过个事情嘅内容系啲乜嘢而作评论。但系好多时都见到一啲留言都系放负啦，冇意见嘅批评啦，针对性啊又冇意思嘅批评啦。咁唔知佢哋喺留言嘅时候系啲咩心情同埋咩心态嘅咧？啊，会唔会好似琴日所讲咧？网购狂嘅人咧喺网购嘅过程咧系得到兴奋啦、开心啦。刺激啦，仲散发到呢个多巴胺咁咧。如果有嘅话咧，就真系要认真正视下自己呢个问题啊。点解咁讲咧？当我咧喺呢个搜寻引擎揾啊，即系经常批评别人呢6個字之后咧，哇，弹出嚟嘅标题咧，全部清一色，全部都系负面嘅。嗱，大家听下有啲咩啦？第一，佢话经常批评嘅人咧，内心其实咧就好软弱嘅。第二个标题就是话，经常批评别人咧，批评咧可能隐藏自卑叫灵魂。第三咧，佢话中意批评别人咧，跟住佢就话啦，而不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嘅咧。第四，咁啊批评咗别人嘅反思，咁就话啦，因为佢经常咧企喺道德高地，沉溺喺良好嘅自我感觉中。 第五架咧就系啦，我一直批评别人咧，原来系即系话讨厌自己嘅。第六批评别人咧吓，咁佢系啲咩咧？佢话唔会成就到自己嘅。第七个佢话你指责别人，其实系伤害紧自己。第八在意批评别人咧，佢话其实系缺乏安全感。第九批评咗别人，自己都唔会变好、啊。哇！你睇下呢一年咧，一版就其实得一版就嗰九格，即系九个俾你拣嘅可以睇揿入去睇嘅文章里面咧，全部负面到一个点啊！嗱，既然系咁嘅，不如学习下善意嘅批评。嗱，善意批评咧，其实表达到自己之余，接收者嗰个又受落何而不为咧？成日都话啦，要懂得爱别人，更加要懂得爱锡自己，咁啊对自己好啲。嗱，猪年咧仲有几日就过啦，迎接新嘅一年咧，俾自己幸福。改改自己的思想想法，善待自己，戒咗一啲负面嘅批评，多啲欣赏别人同埋自己，咁可能会有意想不到嘅效果噶。 你我到了今日了解 真正太傻，再难留住你，亦不必再想我。 祝福一句，佢系杨彩妮。 系啊，呢单新闻咧，我都觉得系一个几大嘅祝福嚟嘅。因为琴日咧，我就睇咗咧，就系呢一个第26届嘅美国演员工会嘅一个颁奖典礼，一个电影同电视嘅颁奖典礼。佢成件事咧就系用揾唔同嘅，即系佢哋会员啦，全部都系演员，净系会颁发演员嘅奖嘅啫，就互相去投票。即系美国嗰边嘅电影会有攞奖啦，电视都会有啦。譬如可能你会见到 我推咗几次都。 都 冇睇到呢个节目。 哦，系啊，我以为佢叫你去颁奖添。 冇， 系啊，你会都入到啦，系嘛咁样。 以为要你入会，你又冇入到。 系我悭钱。 本身呢一个嘅颁奖礼咧，成日都会话系奥斯卡嘅指标嚟嘅。 咩？ 但系琴日有一样嘢系啦，前哨战，因为好多都系佢哋攞到咧，即系叫做最佳群体演出咧，就系佢哋嘅大奖嚟，因为佢哋系颁俾演员，唔系颁呢个最佳电影啊嘛。有男主角、女主角嘅，咁啊，譬如 Joker 嘅男主角就攞咗最佳男主角啦。另外就Renee Zellweger 咧，就喺Judy 嗰套戏嗰度。都攞咗好多女主角嘅奖噶啦，我就最想讲下，琴日一班最尾嗰个奖系咩奖呢？就系呢一个最佳群体演出大奖，得奖嘅朋友系亚洲嘅朋友。 哦，系边个啊？ 上流寄生族。 上流嘅韓國嗰套 啊，呢個咧佢琴日破咗好多紀錄，因為第一次咧可以得到由一套外語片啊攞到佢哋頒獎禮最大嗰個獎，同我見到我自己睇到咧，即係呢個係好感動嘅。每一套咧候選即係呢個最佳群體演出嘅嗰幾位嘅主角咧，都會走上台喺頒獎之前咧就介紹幾句佢哋套電影咁樣嘅。咁其他嗰啲即係全部都係大明星噶啦咁樣，當然上台就好多掌聲啦。但係当呢几位韩国嘅演员佢哋上到台嘅时候 尖叫， 嗰啲掌声全场系企咗起身，俾掌声到佢哋，到佢哋攞到奖啦，亦都系全场企起身。嗰个掌声系除咗琴日罗伯迪尼路攞到嗰个即系终身成就奖之外咧，佢嘅掌声系最多。即系我自己作为亚洲人咧，我觉得呢件事都真系好值得同香港嘅朋友分享。 因为可能佢哋当地嘅即系嗰啲演员都会觉得哇，亚洲入到去嗰个， 佢哋即系识英雄重英雄，佢哋都系演员都觉得你。你哋做得好好，所以咧就攞到呢一个咧最佳群体演出嘅大奖。 同埋，我觉得呢套戏咧绝对唔会系纯粹因为种族问题先入到位咯，发挥真系好出色噶嘛，真系恭喜晒啊！ 全面检视深层次矛盾，佢又话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凌晨出发到瑞士出席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会趁机向世界展示香港仍然保留长期以嚟嘅优势。虽然香港面对七个月嘅不安，但会坚忍向前迈进，有信心、决心处理目前嘅挑战。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系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嘅两三日渐转温暖潮湿，农历新年假期转凉同有雨。而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291点，跌507点，总成交金额528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60点，跌3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87点，跌127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88蚊，跌7.8。盈富基金28.5，跌4.5。美团点评107.4，跌3.2。小米集团13蚊，跌3毫。中国平安96.2，跌2.45。阿里巴巴217.6，跌2.6。友邦保险82.25，跌2.5。吉利汽车14.2，系跌6.2。中国移动67.85，跌8毫。融创中国42.35，跌1.1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73，英镑10.113，瑞士法郎8.037，澳元5.335，加元5.956，新西兰元5.132，欧元8.6279。每百日元对港元7.0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685。日经平均指数报23902点，跌180点。港金现价报14465蚊，升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65.95美元，卖出1566.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嘉慧首先同你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就排队桥面灯位。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车多啊，龙尾就去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城西道去翻坚尼地城方向啦，近住山市街一带咧都系挤塞，龙尾就去到屈地街。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最后提翻大家啦，港铁嘅西铁线啊，由今日嘅下昼三点钟开始，元朗站将会关闭噶。咁而西铁线咧嘅列车咧系唔会停元朗站。港铁为乘客提供咧免费嘅接驳巴士服务咧，来往元朗站至到朗屏站。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九龙。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柴湾。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CIBS 跆拳深度游。 我由六岁开始参加呢个搏击比赛，一直输，无论咩比赛都好，都系输到去耍帅啦。最终都喺呢个全港赛度试过攞一个冠军嘅位置嘅。 乘风破浪。 咁我哋通常啲传媒就会喺司令船嗰度嘅。哇，嗰日即系抛到咧，唔知成成尺咁咯。总之又高又矮，又高又矮咁咯。到最后跟住呕咯，跟住唔知啲风又吹翻去嗰。 哇！ 上网重温节目 ，cibs.rthk.hk。 美欣有没有下载 Hong Kong Blood 手机程式？ 叔叔梗有啦，看完血库存量和定期预约捐血。我还知道在流感高峰期的时候和打风落雨后，更加需要大家踊跃捐血。 叻，而家仲有全新流动捐血车，可以预约去商场、写字楼、学校和屋苑，周围去都是为了方便你捐血啫。因为捐一次血 可以救三个人。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嘅忧愁同悲伤。 如果佢可以集齐呢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佢叫咩名？ 丰收 快活人。 喂 ，Penny，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好啦，星期二风骚快活人啊，讲讲天气。 十九度气温，相对湿度76%。听日节目风骚快活人。 我直情觉得阿田今日翻翻嚟嘅， 翻翻嚟。 你见佢个胃口，你见到佢翻翻嚟。头先一个新闻嘅时段咧，系啊，佢食咗两个面包，同埋食咗一兜嗰啲叫咩啊？ 新闻啊，麦皮，系嗰啲即系， 我真系呆咗啊！ 嗰啲泥浆嗰啲 friend， 系啊，你话系咪胃口都翻嚟啊？你谂下， 你其实可以同埋卫斯， 我唔系 谂 住 踢爆 你，但我真系隔篱喺度睇，我叹为观止啊！ 你同卫斯同卫兰合组加埋，你系第三个胃口咯， 胃胀 系咯，三姊妹嘅 喎，再加多个就系胃气咯。 好啊， 哎呀，你好好啊，哎呀，好多啊，啲胃气咁啊 ，OK 啊， 哎嗱咁啊。今朝翻到嚟嗰阵时咧，其实阿祖同阿豪仔咧不约而同咧都即刻讲呢单新闻。哇！呢单劲啊，呢单劲啊，呢个真 系 好 hot 啊，同埋啊， 同埋真系，唉，冇办法，人间有咁残酷嘅事， 其 实 我哋唔应该笑嘅。讲真，我真系想象唔到嗰个成日。 但佢过咗啦，横掂呢件事都。 哇！但我覺得呢樣嘢， 我估唔到佢過到啊！ 個心，我哋而家成日話咧，究竟嗰個心理陰影嘅面積有幾大啊？ 佢直情係成個成塊地皮咁大啊！ 一世啊，即係個感覺。 我哋要交俾阿片去面對下。 平下你嗱，首先你冷靜啲先。你對於呢單新聞咧，你應該會幾強勢去抨擊當事人嘅 多过一个嘅当事人，但系应该会个点可能啊？有冇搞错？ 但系由于咁样，佢本身又多重身份， 咩咧？ 佢本身又系一个老婆， 系， 但系佢亦都系未来嘅妈妈， 系， 唔系妈妈， 系 未来嘅外 母， 系啦，所以 奶奶都系我嚟噶， 奶奶又系你，所以其实佢系双重身份噶噃，可能佢会觉得话，咦，呢个剧本。可能我都有機會可以 參與啊！ 參與 啊！ 參與 其中啊！ 阿片嗰條線捉得咁緊，佢一定唔會參與嘅。佢淨係會參與去譴責 嘅 啫，好 難講嘅。 嗱，其實件事如果真係要 混亂法， 要數翻嘅話咧，係講緊咧，即係呢單新聞要由2003年開始講。 係又係喺個時間啊，因為2003年 啊 嘛， 唔關事嘅，喺外國嘅咁樣 講定俾你聽，兒女私情嚟㗎，唔使諗嗰啲咩疫情嗰啲啊。係 啦 係 啦， 兒女私情。 我哋咧就可以剝住花生，食住跑谷咁樣。 过咗 咯，当事人就真系心都惨埋啦咁样。话说当年咧，阿女女佢就19岁，就识咗个男仔，18岁，两人咧就堕入爱河，跟住隔咗冇耐咧，仲发现咧，阿女女咧有咗 B B 添咁样， 成个婚先。 所以咧，2004年嘅时候咧，佢哋就3月就生 B B， 8月咧两个人就结婚咁样。 恭喜晒， 恭喜晒，开心啊，系咪？即系两情相悦啦， 承担责任啦。 系啊，系啊，系啊。 当时咧，其实佢哋嗰个女个妈妈咧，仲好大方啊，攞咗15万港币出嚟，同个女咧就搞咗个梦幻婚礼， 超豪嘅， 系啦。而之后咧，仲即系阿仔仔同阿女女佢哋两个咧，仲会觉得，哎呀，呢个妈妈真系实在太好啦，度蜜月都带埋佢一齐去啊，咁样，即系嚟到呢度都系一个家庭嘅美事啊。 系啊，因为我哋觉得咧，妈妈咧俾咗咁多钱帮我哋搞婚礼，我哋回馈佢。阿妈跟住我哋一齐 honeymoon， 系 啦，阿妈又话好啦好啦，陪你去啦咁。 唔系，因为佢哋都仲系细嘅，20岁啫，应该 系 嘛，到嗰阵 系咯，都20岁啫。 系啦， 咁 OK 嘅， 拉住去都，我觉得都 OK 啊。系 啦， 系 啦，单亲人系咪啊？ 边个单亲啊？ 冇讲系唔系单亲， 系啦， 你叮嘅你， 系咩？ 系啊， 你太肚饿啦，你仲想叮个饭嚟食？ 系啊，所以咧嗱，跟住咧佢就话咧，但系佢哋咧即系度蜜月都好开心啦。事隔1个月啫， 系 一个月啫， 系 呢个咧个女女个家姐咧就发现，咦？点解阿妈咧个电话有咁多同阿妹妹个老公咧？啊！嗰啲咁多嘅 message 嘅，仲好似几亲密咁样嘅。 嚟到呢度，不如你估下发生咩事？ 咪即系咁样嘅，你知外国人噶啦，佢哋好 close 噶嘛，即系好 family 噶嘛 ，family 个个都可以 好 hot 嘅， 系啊，跟住即系整个 hot 啦，跟住一齐整 yeah 咁样。我相信 佢哋好少整个 yeah 嘅， 咪即系 你啫， 佢咪会咯，系啦。 即系得嗰20岁嘅女，咁其实可能佢如果佢好早生嘅话，可能个外母先得嚟40多岁， 40岁都得啦， 系40岁都仲得，系咪20岁生？ 系咯系咯， 咁可能个外母都系年轻嘅40多岁，可能即系好似我呢啲咁样嘅，咁同嗰个女婿可以好 friend 可以噶， 系啦就系咁啦，所以个女女咧开头都唔信嘅，你都讲乜嘢啊？ 家姐话咗俾阿佢 阿妹 听， 系啦，阿妹咧自己都会话冇可能嘅，但系佢都问到阿妈都话诶傻嘅咩，乱咁揽咁样，但系咧喺呢个时候咧，其实佢个老公咧已经咧选择咗，我唔会俾个电话你检查噶。 等阵先，佢个老公边个老公啊？ 仲系个女嘅老公， 个女嘅老公，即系 家姐唔使理佢噶啦，出场走咗噶啦， 系啦， 系啦 ，OK， 系啦， 嗰个老公就唔俾佢个老婆睇， 系啦，不 过点 知隔咗几日咧，呢个老公就已经除低咗只结婚戒指，抛妻弃 女， 仲决定要离婚添， 哎呀， 而过咗冇耐，事情发展得好快，点 解会离婚啊？ 就发现原来个老公已经搬咗去同佢自己个阿妈一齐同居啦， 系 外母啊， 系啊， 哇，真系高兴啊， 系啊，老公同。自己外母住埋一齐啦。 其实 Day One 都知道个男仔系有啲恋母狂噶啦，因为佢搵到 你突然之间转得咁快嘅阿哥。 咁你估下，跟住仲可以点啊？ 系啦，呢个故事 未完喎，仲可以点啊？ 佢哋系咪真系都共埋鞋连理结埋婚？ 结埋婚仲有点 咧？跟住咧个妈又连，即系嗰个叫做 外母啊， 系啦系啦，外母又真系比较年轻，仲可以。仲可以生得出咁样， 冇错啦！而家我就要考下你百无禁忌啦。我想问下你，呢四个人而家有前夫，有外母，有 孙 老婆， 有孙噶嘛， 有自己个女，同埋有佢生嘅嗰个 细 佬。系啦，佢哋而家呢个组合点样称呼？考下你啦， 真系犀利！我觉得嗰个男仔犀利。 点称呼先？唔系，唔好理佢犀唔犀利，点称呼？ 唔系好简单地。 咁咪即系话嗰个点讲啊？嗰个女婿咧，我哋用女婿读咪亲切啲啊？嗰个女婿同我外母咧生嗰个咧，嗰个细蚊仔就系佢前妻个老个细佬妹咯。系啦， 系啊。 咁跟住 住仲要系，咁佢前妻生嗰个女，即系话佢个仔啦，系嘛？即系佢个 B B 咧，系啦，咁又叫翻佢嗰个，都系佢阿爸出嘅，就系叫翻阿叔啦，或者系叫阿、叫舅父。 叫诶系，首先叫嗰、那个叫咩咧？ 太混乱啦！首先最简单嚟讲， 唔系啊，点会舅父啊？ 嗰、那个女婿加佢个前妻生嗰个 B B， 系啊， 系啦、啊，咁叫佢 本来亲生女嚟噶嘛？ 系啊，亲生女、啊。 咁但系而家呢个老豆咧，就变咗系佢个妈妈嘅老公，即系、 啊、 应该叫阿爷啊， 唔系叫阿公， 阿公咯，阿公或者阿爷啊嘛，系嘛？公公啊，公公啊，公公啦，系咯，叫公公啊。 咁但系问题佢两， 但 系 佢明明系自己老豆嚟噶，而家变咗公公喎。 唔系，但系咁个问题，嗰、那个女婿咧，同佢阿妈，即系同嗰阿妈咧结咗婚咧，嗰、那个细路仔，咁佢个仔又叫佢个嗰个仔叫咩名咧？ 我觉得已经太复杂啦。 呢两兄妹， 即系你简单嚟讲，本身你叫嗰个人做外母嘅，而家要叫咗佢做老婆咯。 系啊系啊。 而跟住嗰啲小朋友咧，究竟系叫佢做阿婆 好，你以前叫佢做老公 定系叫佢阿妈好啊？系咪？ 嗱，唔系你真系逐格呢、這个真系好有趣啊！呢、這个游戏。 嗰男仔犀利咯， 真系黐线嘅真系。 几重身份？ 佢我觉得佢最变态系咩咧？佢后来生咗之后咧，佢老妈子一开头唔认噶。 嗯。 佢咧 因为个女撞到个阿妈。 系啊。 咦，阿妈你个肚做咩啊？你讲佢话唔系啊，有肿瘤啊。 系啊。 阿妈系咁认。 我都明。因为佢要讲啲咁嘅大话，系啦，有肿瘤喎。咁然后佢女梗系知啦，后来仲劝佢咧，佢就话：你肿瘤生咗未啊？切咗未啊？咁样。但系最变态系咩咧？佢哋搞婚礼， 后屘四年之后咧，呢一个 补办嘅婚礼， 佢哋唔系净系生咗个 B B 同居，佢哋最后屘咧 都有正式结婚， 真系结婚啦咁样， 请埋佢个前妻， 即系 自己个女嚟冠礼。 咁问题嗰、那个阿妈嗰个系女嚟噶嘛？嗰、那个关系系咁噶嘛？ 啊、但系同时间你要谂。个阿妈而家结婚嗰个老公系个女嘅前夫、 啊， 大佬。 同埋最恐怖系咩咧？佢唔系话假设个女同个老公离咗婚，假设离完婚之后咧，因为大家冇瓜葛啦，唔知点解竟然日久生情， 嗯、 算即都核突嘅啦，都变态噶啦。 讲得衰啲咪叫长脚咯， 都系 我阿妈叫咗啫嘛。 而家系叫长脚。 即系其实喺个事件里面咧，你觉得边个系最衰嗰、那个？ 个老公。 我觉得系阿妈。 点解？ 好，我哋听下先，评一评你家事法庭啊。 好，好， 即系你即系离谱得紧要啦。你明知嗰个系自己个女嘅嗰个老公系咪？即系自己个女仲生埋 B B， 喂，你母后即系咪叫母后嗰啲？ 唔 系，系啊，阿娘娘又走出嚟，母后又走出嚟。 即系母细蚊仔咧，仲叫做好少一即系好一格嘅啫， 唔系衰少一格，唔系叫好少一格， 衰 少一格啫。 个女嚟嘅，你即系你系人啊，父母啊都会希望啲仔女可以共偕连理啊，即系话一路白 祝福送俾佢哋嘅。 你明知嗰个仔咁样，你一早同你阿女讲，喂，你个女啊，唔系阿女啊，你个老公咁样噶，飞咗佢啦咁样，啱唔啱先？因为你同佢同流合污，同埋 简单嚟讲，系啦，去抢走咗个女嘅幸福， 冇错， 佢一世都有， 真系 大头像咁大嘅心理面积嘅阴影。 哇，真系怒气啊！ 咁你 我觉得 个 老 公 系有问题，真系。 阿豪哥又可以。 最衰格嗰个 最衰，你控制唔到自己喎。嗱，嗰个系自己外母嚟嘅。首先，点解你会对自己外母动情嘅咧？ 男人咧就即系总有啲唔知咩嘅细胞咧。 你如果你控制唔到自己嘅话咧，你都应该真系喺嗰个时候要斩咗自己都要啦。你唔自阉自己，你都谂下你点相处到往后嘅日子。嗱，你谂下个男人，佢包二奶就已经衰硬噶啦。 系啊系啊。 咁仲要个二奶系自己外母，系咪先？咁你唔谂下你之后点面对嗰个关系？你自己个女。真系唔系普通包二奶，嗱，普通包二奶离咗婚咧，个关系仲简单，呢个就系我仔，呢个我前妻，讲完啦，而家呢个就我新嘅老婆，冇啦，瓜葛清晰， 系啦，冇任何关系嘅。 咁但系以后你呢单嘢大件事嘅，呢个系我仔，但系我又唔叫得你做仔，因为我辈分而家咧，我系你阿爷嚟嘅。系阿公或者阿爷啦，你要叫我咁样， 真 系咪？你搞唔掂 你个爷爷啊，真系讲得出啦！ 明明系前夫嘅，跟住而家变咗我 变咗阿爸喎， 系啊 step mom 啊，即系 后 父 啊，点算啊？你即系点同佢倾偈啊？ 其实我觉得真系好难去定到边一个衰啲啊！我觉得两个都唔好，因为咧最后尾咧呢一个女啊，佢真系接受唔到啊！佢嗰个即系心理状况影响咗有成十年嘅时间啊！最后尾咧， 爆发出嚟啊！ 佢有好彩，佢话佢几时咧都算系一个开心啲嘅结局嚟嘅，佢就话佢喺十年之后，佢揾到一个自己新嘅婚姻。 系， 当佢咧自己有咗一段新嘅婚姻嘅时候，有嘅新嘅生活啦， 投入咗落去啦， 佢先至开始可以将呢一个咁大嘅阴影慢慢缩细咯。 系啊，嗱，我就话咧。 业恋呢原来唔系呢单独有。我先返嚟同佢讲话喂越睇越多喎，即系譬如有第二单好快呢，因为佢有好多嗰啲连结新闻连结呢，我话呢个世界原来有咁多咁不幸嘅呢啲嘢喎。另一单呢已经相对冇咁变态㗎啦，我觉得。但系你睇落去呢你都会发觉边有咁嘅剧情㗎。佢话一男一女，今次喺台湾嘅，佢一男一女拍拖，近啲咁啊，后生生啦，拍拖啦，准备结婚啦，咁咧就个老豆就好开心啦，咁咧个老豆咧就 个老豆啊， 老豆个仔男朋友嚟嘅，系啦系啦，咁咧就话诶娶咗新抱，好开心啦个仔，咁咧仲帮佢咧揾埋算命先生，就夹嗰啲八字，咁啊帮佢起晒命盘嘅， 即系边一日系你哋嘅好时辰啊，好吉日啊咁样， 系啦，咁但系咧佢话咧冇几耐就发觉，咦点解阿未来新抱咧好耐都冇翻过嚟屋企啦，咁。个仔又唔出声，咁问完之后先知，原来佢分咗手，咁啊即系冇办法啦。 冇结婚，冇结得婚， 冇结到婚。咁佢话咧，有一日咧喺街度咧，个爸爸就撞到个准新抱，咁咧佢仲问佢话：，诶，点解你唔要我仔啊？咁样，跟住准新抱就话啦：，唔系，佢话系你拆散我哋噶，咁先知咧，原来佢个男朋友咧，即系就个仔啊，就讲大话。咁呢个仔会讲大话咧，因为佢勾咗边个咧？ 佢家姐。 佢勾咗呢一个女朋友嘅闺蜜。 哦， 系啦，嗱，咁啊已经有 闺蜜呢啲就多好多时， 唔系我明我明， 起码未乱伦啦，头先嗰个例子都冇乱伦嘅，但系真系乱伦未 完 啦， 未完啊嘛，佢就因为勾咗个闺蜜，咁佢女朋友就好，准新抱就好嬲啦，咁样佢就话你个仔真好衰啊，咁样，咁佢老豆就觉得咧， 我估喺个呢个时候咧，个老豆咧就对于呢一个咧本来有机会做新抱嘅女仔咧动咗情啊， 系啦，你咁惨啊仔， 系 你唔系阿女， 系啦，阿仔嘅另外一半，跟住佢就开始慢慢咧由怜生爱咁样啊， 冇错，中咗。佢话咧个爸觉得自己对唔住呢个未来新抱，即系觉得自己 献个身体， 觉得自己个仔做错事啊嘛。佢就话咧就安慰佢，成日同佢倾偈。 阿仔唔理你，我要你。 佢开头嗱，真系佢开头唔系全心就嗒佢嘅，佢真系 可以话 嗒 佢 啊。佢真系冇谂过咁嘅，佢净系咧觉得想开解佢，话唔好唔开心啦，我仔对你唔住咁样。点知倾下倾下偈嘅时候咧？两个人日久生情， 唔系，我觉得咧女仔系有少少报复嘅心态， 系有啲咁嘅机会嘅， 借势即系可能其实唔系想嘅，整整下啊，岂有此理？ 咁然后咧，佢仲要 我要做你后母， 佢仲要讲到话 做到你老婆，我做你后母。 个爸再揾算命先生批咧，佢话我想问下我个命盘同佢啊，命盘点讲好夹啊咁样。 其实成件事咧都系因为佢算命先生， 咁佢哋两个真系结咗婚，然后佢话咧当年呢个出轨男咧知道咗自己。嘅前女友变咗自己嘅后妈之外咧，癫咗，咁啊，今日真系癫咗啦！ 报应嗰啲， 报应系咩咧？后来咧，佢自己都结咗婚啦，即系同佢嗰个所谓诶闺蜜结咗婚咧，就三年之后咧，佢个闺蜜出轨，大陆冇， 咁咪报应咯。 即 系 拍戏一样、啊， 拍戏都好难拍，因为你睇呢套戏嘅时候咧，你会不停喺度拍拖，有冇搞错啊？呢啲剧情边个写出嚟啊？边个编剧啊？ 系啊， 你都唔信，但喺现实生活真系有咯。 系啊，然后嗱，再接再厉， 仲有啊！ 我都话呢个世界真系黐线嘅。 OK， 由于嗰个女仔 唔系过咗啦，过咗啦，英国。 我仲想去劇情有一大 片，你个劇情发展要再发展落去咧，就个后母咧就谂住，哎呀，我嗰个半边仔啊，俾人哋去大陆嗰度就安慰佢，点知又发生感情咁样， 系爱火重燃。 咁啊，即系乱伦啊，大家利是啊，真系。 英国一个43岁嘅妈妈， 系 带住两个女改嫁。 哦，咁都合理啊，做好多都 唔系，即系如果 系 有咁嘅情况，分开 揾到个真正开心嘅有乜所谓？ 跟住发生咩事啊？系啦。发生咩事啊？你哋而家摸索条路啊！已经我讲完啦， 个妈妈就43岁啦，个女咧可以23岁噶啦。 我讲埋个数字俾你听先，43岁嘅妈妈带住两个女改嫁，当时佢老公咧就系57岁。 OK， 其中两个女咧细嗰个咧就16岁，大嗰个咧就唔知好似20几岁咁上下啦。 我都同个细女有关噶啦，咁样系带住两个女去改嫁，点知阿细女咧就同阿妈嗰个男朋友即个未来老公咧动咗情啊，变咗咧就系变咗个女啊嫁咗俾嗰个老公， 冇错啦。 系细嗰个定大嗰个啊？ 细嗰个啊， 真系细嗰个16岁啫。 系啊，丈夫其后承认同嗰个。细女已经发生咗关系，最终妈妈死心离婚，在2年之后，亦即系18岁啦，合法年龄啦，佢哋就同爸爸结咗婚。 咁我想问下，边个做佢监护人咧？ 咩啫，爸爸啫？ 佢苏 结咗婚噶嘛，后父 都系 后 父嚟噶啦，咁都系后父啊嘛。咁 原本系咩啊？咁嗰个43岁妈妈有冇同嗰个57岁个老公结婚 有啊， 带住佢去改嫁咯，咁咪结婚咯。 佢而家个妈妈咧系愿意为咗个女咧同自己嘅呢个后继老公离婚，成全佢同佢结婚。 嗱， 即系咁样嘅。 咁你话我听边个衰啊？ 哇！定系即系火遮眼嘅话，哇！你连我个 生埋添啊，又同埋佢哋一定系圆满嘅，生咗我生咗个孖胎，生埋个孖胎，57岁到我18岁嘅生咗个孖胎。 嗱，我觉得年生咗，我觉得年龄有相距咧。我覺得呢個年代真係大家可以接受到噶啦，只要係真愛嘅，冇關我哋咩事咩。但係你當你違背咗啲即係咁樣嘅倫理關係嘅， 同埋點解會咁樣啊？我真係唔明喎。即係其實會唔會就係呢個命運作弄人呢？即係如果我哋好感性講一句咧，原來愛情嘅嘢咧唔係先到先得噶。真系 有对错咁样， 系啊，爱没有对错，唔系先到先得噶。 但系定系另外一个嘅谂法啊？哇，咁近唔系唔识啊？哇，咁样啊，系嘛？ 我想问你咯，咁样爱先得噶，即系一齐到噶嘛？ 咁容易爱嘅咩？ 系咯。 系咯，你眼见到头先咧，即系嗰个女婿同嗰个外母咧，都起码差廿年啦。 啱啱廿年，而家咧就33岁同53岁。 咁即系话其实。咁大 我哋讲乜第一单啊你仲有三单呢啲唉好搞纠缠不清嘅新闻啊真係。我好想知道你播咩歌啊你大嘅时候。 我本来想揀越难越爱。我都係揀咗毒药。我觉得对每一个人嚟讲简直係真毒药啊。 就这样掉进了圈套。你甜言蜜语把爱说得太好。以为可以到天荒地老、你张开双手将我拥抱背后却藏着一把刀你若即若离让人捉摸不到我进退两难危险了峭爱情是毒药烫一烫潜藏了几只酒好吞下了把你都送了、张开双手将我拥抱背后却藏着一把刀你若即若离让人捉摸不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内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增加，世卫专家组正系同武汉卫生官员对疫情进行实地考察。内地传媒报道，专家组喺武汉期间会见开展疫情调查工作嘅卫生专家同官员。世卫表示，目前有证据表明疫情存在有限人传人，但冇明确证据表明持续人传人。对于病毒来源、传播方式、临床特征同扩散程度，仍冇明确嘅结论。世卫正系同中国、泰国、日本等有关部门合作，密切监测相关问题。 世卫组织将会在星期三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是否将疫情定性为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说，武汉已经成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区，他认为如非必须就不应该前往武汉。袁国勇形容香港已经守得几稳，所以香港直至呢刻都未有确诊的个案，但他目前最忧虑的是香港医院太过挤迫，占用率经常超过8%，指出万一有个案出现可以很大件事。本身是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的袁国勇，日前到武汉了解情况之后返港，他说部分确诊病人入院的时候已经没有发烧，反而是病人的家人出现发烧等的症状之后需要进行测试，才确定原来已经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其中在深圳就有这类的病例，这些都是重要的临床资料。处理行政长官张建宗认为，信贷评级机构目的投资再下调本港主权评级的决定是不公平的做法，他认为目的从政治角度提香港，作出针对性的批评并不恰当，对此感到遗憾。张建宗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表示，目的忽略了香港的制度优势，他形容香港是好客之都，营商环境吸引，而且坚守一国两制，亦是自由的经济体。在管治方面，政府早前推出10项民生政策措施，显示具有管治意志。中联办主任骆惠宁昨日在《人民日报》撰文，指国家安全体制机制长期缺位，外部势力就能够无所顾忌渗透破坏。处理行政长官张建宗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被问到骆惠宁是否就23条立法向特区政府施压，张建宗表示，骆惠宁提及国家安全相当重要，香港极之有责任立法，而就基本法23条立法是香港在宪制上的责任。行政长官早前已经清楚指出，会审时度势，谨慎行事，营造适当社会环境，推进工作。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的两三日渐转温暖潮湿，农历新年假期转凉同有雨。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230点，跌565点。总成交金额601亿4千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63点，跌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10点，跌105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86元，跌10元，盈富基金28.45元，跌5毫，美团点评106.9元，跌3.7元，小米集团12.96元，跌3.4元，中国平安96.05元，跌2.6元。阿里巴巴217.8元，跌2.4元，友邦保险82.05元，跌2.7元，吉利汽车14.24元，跌6毫，融创中国42.05元，跌1.45元，中国移动67.8元，跌8.5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3，日元110.01，瑞士法郎0.968，澳元0.686，加元1.306，新西兰元0.661。人民币6.891，英镑兑美元1.301，欧元兑美元1.11。日经平均指数报23,881点，跌201点。港金现价报14,525元，升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66.07美元，卖出1,566.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模糊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一段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

已經即係累積咗嗰樣嘢，去到我自己嘅頂點啦。好多就嚟支持唔住自己啊！點解可以儲埋咁多嘢？即係冇用噶咯咁樣，你捐咗出去啦，嗰樣嘢垃圾就抌咗佢啦。但係真係今年冇時間做， 佢用咗 有冇咩辦法？ 佢用咗第二個方法咯。 咩啊？冇時間， 佢冇時間就攞多啲時間儲錢買多層樓，咁就可以將嗰啲雜物就 你講到好似已經有一層樓咁樣。 佢已經有幾層雜物房嚟，雜物房咪佢睇樓嘅時候，我要睇個 別墅， 我要睇士多房，我要睇士多房咁樣。 真喎，喺如果你只要喺上網揾啲資料嘅時候咧，係講完啲炸嘢之後咧，嗰啲迷你倉廣告就彈出嚟噶啦，跟住話：咦，你冇地清理啊，擺低好先啦，咁樣噶，好即係佢好順序嚟鋪排就話：係啊，你真係好多嘢你係冇清理到嘅，咁所以咧，咁佢就話啦，即係睇到哦，係即係我哋成日講大掃除啊，要除咗有清潔嘅話咧，除舊嘢都係一件事， okay, 都係一個大掃除。 我都有睇咗一樣嘢，我一正都可以貢獻一樣嘢。 好啊好啊，咁咧即系咧，其实咧，好似豪仔话斋，豪仔几年前咧都已经咧买咗一本断舍离嘅书，同喺我哋节目分享嘅。 而且我亦都断舍离咗呢本书啦。 系、嗯、啦，证明你真系、有嗰句就啊做得出啦。 喂，真系啊，断舍离咧，即系其实真系要学习嘅，即系咧系要有程序，系即系唔系话你，哎好啦，我今日就预咗一日时间嚟清洁嘅。喂，你點樣嘅清潔呢？咁原來咧都有啲次序嘅。咁你覺得應該係，如果我唔係講緊清潔嗰部分啦，係講除舊嘢。 除舊嘢， 一 抌舊嘢啊，抌舊嘢。 你覺得舊嘢係由邊一個步驟開？即係掉邊樣嘢先呢？原來都有啲次序。 有冇嘢揀㗎？ 哦，有冇 掉边样嘢先？ 嗱，嗰日我有， 好好好，我有，我俾你拣啦吓。 我有抌到嘢嘅嗰一日，礼拜日。 衫裤鞋袜、过期食品、生活用品、纪念品、 过期食品。 哦，咁应该 即系次序啊，讲 你 过 期就唔好讲嘢啦。 咩啊？人哋回应都系咁嘅啫嘛。 仲话咩啊？ 喂，我哋有五字嘅意见。 人哋系病，唔系打喊路啊！你打喊路啊！ 即系你有啲情，有啲情绪系 OK 嘅。 OK OK， 系啦。 啊。去过期食品， 过期食品，你讲掉咗过期食品先， 系啦，因为最容易，同埋佢影响最大嘅，因为你嗰啲旧书咧，你留多一日都冇事噶嘛，但系你嗰啲过期食品咧，假设佢发毛啊、沤虫啊、生菇嗰啲咧，就唔掂噶嘛。 我通常系由衣帽间开始嘅衫。因为对于我嚟讲系最嗰、那个数量最大啊，佢就会觉得要 佢 处理系最多 衣帽间迷你仓啊， 系咯， 你明唔明啊？ 系啊系啊，佢系要换换仓咯，所以其实佢 嗱，其实咧都真系有次序嘅， 啊 okay、 即系话咧嗱，记住咧系除即系除咗即系掉咗啲一啲唔要啊摆喺度咧，即系长期累月咧，即系都冇使用过嘅嘢咧，咁佢就话啦，其实咧有次序嘅，个次序专家就话啦，第一掉衫裤系咪先？ 系。 第二掉书，第三掉啲文件， 啲咩文件？ 文件你好多堆积文件啫嘛， 知道做一床下底都系文件啊，累积咗十几年，我话俾你知。 系啦，系啦，你仲会睇1997年嗰时个月记单啊？跟住第一二三第四就系嗰啲小小嘅物件，即系嗰啲 食物啦。 跟住第食物都要掉嘅，即系我讲紧，即系头先咧，其中嗰个系包括食物啦，食物系可以摆到最后嘅。 点解 嘅？因为一过期你就可以掉噶啦嘛，基本 所以系咯，俾佢早啲抌咯。 啊，唔系啊，因为你系 又快、哦，又唔会有牙痛嘅感觉、哦。 啊，都系嘅，都系嘅，即系其实佢呢个冇连， 因为 我 啲好难 有少少， 即系食物系一定要 有关系嘅，掉衫系 最 牙 掟 容易，即系除咗你话过期食物啦，过期食物你见到，但系可能你有好多， 但其实最难嘅掉衫，几多人喺度挣扎啦，我呢件未着过，呢件可以唔知几时再留低咧。 文件对我嚟讲最 系啊，其实佢会阻碍你执拾嗰个进度。 我仲有一格纪念品嘅位 置， 纪念品仲难啦、 啊。所以咧， 纪念品你系唔会抌嘅，要抌嘅话 你 唔会储啊。系 嗱，咁佢所以就系话呢几样嘢咧，衣服啦、书啦、文件啦、小物品啦，同埋纪念品咧，个次序系要咁样嘅。OK， 因为点解啊？纪念品好似头先话斋啦。系最有纪念价值噶嘛？咁嗰个系我个回忆嚟噶嘛？ 最难啊！ 所以咧，如果你摆头位咧，你就打后啲唔使掉噶啦。 所以我先至有啲奇怪咯，佢会将衫裤都已经摆到第一位。不过可能佢觉得呢、這个 衫裤鞋袜咧，你系最容易掉嘅，因为冇情感噶嘛。 唔系噶， 有 噶。我先至一听我就觉得咧，食物先最冇情感。你唔会话呢盒泡菜卖咗五年噶咯，俾我留多一日啦？你唔会噶嘛？ 食物 你系坏就坏，食就食噶啦。 我自己掉嘢，我唔系用呢个分类噶，系边一个地方你真系顶唔住啦，最笃眼笃鼻。譬如我礼拜日、 啊、 已经冇时间噶啦，但系你喺度即系执紧嘢嘅时候，你真系发觉其实嗰个柜桶咧从来都开唔到噶，因为入边已经咧太多嘢压住咗嗰啲咁样咧，最终我忍唔住一嚟就系、是，唉。 攞個膠袋嗰啲垃圾 分擔嘢嘛， 就抌咗入邊啲，其實大部分嘢都唔要嘅，但你只不過係需要剔起嗰個心，就係、去到你真係頂唔住啦，嗰個我就係第一步。 但係又未必啱用咯。如果你頂唔順嘅地方咧，係一啲好難取捨嘅物件，咁你就清唔到啦。譬如你係爆咗個櫃，但係全部紀念品喎，或者全部文件，啊、你係要逐頁睇喎，又唔知點。 文件我真 係 最慘啊！我啲文件咧亂到咧， 好啦， 我櫃球有一個人 可以幫我。所以咪佢就話咧，嗱頭先你哋講嘅無端端講到都未講到，你話衫褲鞋咪好難好難 好難啊，好難啊！ 點解咧？ 因為好多衫可能你會覺得咧，著咗幾次，又或者你。觉得咧，我当年咧好多钱买翻嚟嘅，咁你就会唔舍得抌咯。跟住咧就好得意嘅，你就会幻想就系话、其实如果呢件衫我唔抌嘅话，我咪譬如可以我夏天着咯，我可以譬如我冬 嘅 时候咧，我落楼着咯。 好多藉口可以解决嘅， 系真系难噶。我抌嚟抌去咧，仲系永远都有一堆嘅 T 恤咧，成个夏天都过咗啦。我净系着咗面嗰三件 T 恤啫嘛，我从来都冇再着个底嗰啲。 冇翻底嗰 啲。但系咧最衰人咧就系、你一抌嘅时候咧就话。点解要抌啊？呢件红色，如果新年咪着得咯，即系举例吓。 但你新年你都系 啦，唔会着噶嘛。你到时你就会觉得话，喂呢件好靓噶，嗰阵时特登买翻嚟噶。嗱，所以衫系有难度。 衫对于我嚟讲咧，从来最难，因为我真系有感情啊。我爱佢哋啊！我爱佢，尤其是我啲鞋。不过当你慢慢累积咗，你会知道咧。 但系佢成日都揾新款翻嚟。 系啦， 佢罔顾啲旧爱感受。 有新位可以咧，有新血嘅话咧，我已经一系唔抌，我一抌咧，我抌得好狠。 系啊系啊，真系。 但系我但系可以帮到我而家个最大嘅后盾就系，因为我而家嘅衫同埋我嘅鞋咧，我啲表底系可以直接， 哦、okay, okay 即我会知道嗰、那个我帮佢揾到头好住家，我真系咁样嘅谂法。 我都系啊。 变咗我抌嘢就会而家抌衫对我嚟讲唔难啊。 叫你掉衫唔系叫真系掉落垃圾桶噶， 我知 你 回 收 啊嘛，但系等于都唔喺你嘅衣柜啊嘛。譬如咧，我之前咧抌咗几轮鞋噶啦，鞋就好难回收啦。但系点解我可以落得下呢个心肠咧？因为我而家要着鞋垫先得啊，因为我只脚咧要矫形啊嘛。咁咧鞋垫塞落去咧个码咧要特登买大多一号。 系啊， 咁我以前嗰啲系差唔多啱啱好咧，我就每一次塞落去的时候真系唔啱着，我望住佢，简直有一种好怜悯嘅神情。冇人会着旧鞋噶，我可以俾边个着先得噶？ 姐姐嗰阵，姐姐肯收噶。 佢收佢唔啱着嘅， 佢屋企好多人噶嘛，咁讲佢自己咩傻猪？ 哦，咁样啊， 好浪费噶，你问下佢啦，佢好开心噶，可能 比较新啲，即系话唔系太旧残到穿晒窿咧，佢哋都收噶。 哦，咁可能我真系问下佢啊。 你俾姐姐啦。 所以嗰轮咧，我换鞋咧就换得咧，即 系 好大条道理啊！我唔啱着啦嘛。 系啦，所以话咧，第一就要系清理咗你啲衫裤鞋袜。佢话掉咗30%。唔经常穿的衫裤鞋袜先咁样咯， 好 咁跟住咧，佢就话到书啦。佢话书咧，你唔好觉得嗱，好多时啲人咧买书翻嚟咧就觉得自己睇咗噶嘛，但系你永远都话咦新个喺呢个书 啊，就会再买， 唔系即系嗰本书啊，即系买咗翻嚟都依然冇揭开过，好似喺书局一样咁。 我有 买咗本， 我有试过系， 都唔系即系我话即系啱啱两个月前买咗啦，而家都未点过佢， 系啦系啦， 会唔会就系鼠年运程啊，或者狗年运程咧？ 有啲揭得最快，仲要傳越咗嗰啲最底。 好啦，咁睇完你仲 keep 住做咩啊？ 我都未睇，都未揭開。 睇完你仲要對噶嘛？譬如佢話俾你聽，夏天譬如話會有橫財嘅。 佢唔 係 講鼠年運程，佢講其他嘅書啊。 其他書啊，睇完之後你仲 keep 嚟做咩啊 ？keep 因為有感情咯。书 就 有感情噶， 感情用事咧，你系断舍离走噶。 你会有即系想重温经典嗰种味道噶嘛？ 你咪清理过一堆书嘅，因为你啲 后悔啊，知唔知我而家抌错书？琴日咪讲咗几本书咧， 所以我哋个结论都系话咧，唔好抌啊，所有嘢都 keep 住。 咪介绍几本书咧，讲到有毛比迪好巴闭噶嘛。跟住我记得屋企嗰阵时有一本咧系好旧装嘅毛比迪咧，我仲谂住听日琴日翻去咧就攞嚟睇一睇，点知发觉咦唔见咗嘅，抌咗，跟住即刻几唔开心啊！ 书到用时咩啊？ 方恒少啱噶， 掉咗啦， 真系抌咗，抌错，跟住我同我发觉抌错咗呢本书啊！ 我好少抌错书，我本身唔多，抌错衫有，即系我后悔。其实嗰件衫我点解要唔要咧？ 哦， 根本就应该 系，你真系冇可能会着到嗰啲即系咁高嘅， 系 咯， 系啦。嗱，书佢哋都系咁话嘅，佢书你一定要写，你唔写你点腾空啲位咧？因为你即系屋企真系唔系 多噶嘛嗰啲位，所以咧你啲真系要每一次你都要谂下呢本诶诶，俾时间自己放喺啲书度去清理佢。OK， 好啦，文件嗱就真系要滴起心肝啦。 文件其实易啲嘅， 谭风年嗰啲唔该你啦。 唔系佢难嘅地方咧，唔系感情啊，纯粹系麻烦咋。 呢、這个未最烦都麻烦噃、 啊， 你 但系同三唔同啊，三咧就算我俾足两个钟头你咧，你都可以做唔到决定噶嘛。但系文件咧，如果我俾足两个钟头你，每日都做咧，你一定清到。 但个问题系，我估我屋企累积咗嘅文件，如果我要处理嘅话，我要二十个钟头。 唔系，我叫你 搵到二十个 钟头出嚟。我叫你每日两个钟啊！ 我每日两个钟都，我再讲落去 啦。 唔 系噶，你开始咗你就好难两个钟噶啦，曾志豪。 唔系咁，你咪要识得斩件式咯。 系啊，真系要识斩件。 大埔嗰啲文件啊，我老家嘅文件我都未处理 嘅。 好啦，嗰啲小物品啊，即系小物品系讲紧咧，即系即系你 湿湿碎碎嘅， 系啦，你即系 我都知啊， 湿湿碎碎。 有冇佢好似咧又争咁啲，即系话佢有时有佢功能嘅，但系有时咧喂摆喺度冇用过嘢。 嗰啲我抌得好狠嘅。 哦，嗰啲好狠 嘅，因为我尽量都唔留。我唔留嘅话咧，就唔需要第日去抌。 即系你知唔知？譬如咧，好似我妈成日买诶麦叔叔嗰啲儿童餐咧，俾我两个细路食，嗰啲玩具仔咧，佢又未拆，佢又唔玩我。 嗱，呢个我可以教大家点样可以令到第日你唔使执咧，就是、你人哋俾你嗰刻，你已经话我唔需要。 我有同我妈讲嘅，但阿妈话咧，佢入咗去佢都唔知道啊。 系啊， 即系佢代埋落去。 我有一轮入油咧，佢送利是封咧，我每次都唔要，唔要。 系啦， 佢哋每次都好奇怪，先生免费，我唔要啊，我唔要啊。 系啊，就 系 呢啲嘢 啦。因为你明知你。要嚟咧， 用 晒噶嘛， 用晒系啦。咁咧，佢话即系呢啲都要处理嘅、 嗯。 最尾咧，佢有个程序咧，就系要纪念品嘛。 纪念品， 佢话纪念品咧，佢话真系咧，佢话经常点解你哋大家都唔舍得掉一啲嘢咧？就 是、 因为对每一样嘢都系有你个回忆喺度。你觉得掉咗个回忆咧，就等于哇，我 lose 佢，我冇咗噶咯，我失去噶 咯。 每一个人都唔想有失去嘅心噶嘛。咁所以咧，佢话当你去纪念品嘅话，得冇话唔俾你 keep 一箱啊。 系。 嗱，总之你摆定个箱喺度，我只系容许我嘅纪念品摆一箱啫，咁你自己去拣。 你个箱咁大嘅系五百尺？ 唔系啊，唔系要咁嘅，真系一个箱啫。你自己定下，你自己可以摆呢个箱摆几大啦，咁样咯。咁佢话咁样 keep， 即系咁样去清除自己嘢咧，就可以大扫除咗自己诶嗰啲物品啦。咁你就每个人做咗屋企就可以腾空咗好多空间。 你话头先我哋讲嗰个女主角，佢点可能得一箱嘅记忆咧？嗱，自己前夫一个记忆，自己个外 佢个身。都伤啦， 一个记忆 伤啦，都已经 系咪咁啦？好啦，嗱，另外咧，即系除咗清洁上面嗰啲大扫除之外咧，我仲有其他分享嘅。咁每一样嘅日常用品咧，其实咧里面都当中好多菌嘅。 Okay. 其实咧，小确幸里面咧都要大家咧去做一啲嘢咧，你系要想自己唔咁病啊，即系冇咁病啊。咁你有啲嘢咧系要经常要换嘅。好，即系屋企，我而家转咗第二个五段写嚟啦。 好， 第一。就是屋企最容易有嗰啲細菌，就是要定時定候會要換嘅，有啲咩嘢啦？你哋 冷氣機隔塵網啦， 床單啊， 床簾 啊， 如果你個浴室嗰個去水口嗰個網啦、渠口位啦、牙刷毛巾啦， 啱啦啱啦，你哋都叻叻豬啦，即係都做咗， 都有做嘅，因為嗰啲都 冇錯，係 咁好啦，幾耐？ 床單啊， 幾耐做一次啊？請問 覺得臭就換啦。 我一个星期换一次咯， 你觉得咁样？ 唔系床单啫， 有床单， 但系渠口位嗰啲应该都系 渠口位 有味又换咗。 嗱好啦，牙刷啦，就讲牙刷先啦。 烂咗就换， 几耐为之烂？ 我 烂咗咪烂咯。 自己通常两个礼拜会换。 冇啊，我系见到烂就换。 你两个礼拜就换掉噶啦？ 系啊， 我会甩毛先掉咯。 咁你个甩毛要几耐？ 佢甩 甩到剩翻一天， 唔得， 因为我自己衰嘅，我自己刷牙比较大力嘅， 我都系 变咗咧，好容易开花。开花嘅话咧，容易整损啲牙肉啊。所以咧，我两个礼拜咧，我见到开始开花咧，我就会换。 咦？美国有个好著名嘅心理学家， 想讲咩啊？ 佢系话刷 咩啊？就会咩啊？刷 得太劲嘅时候 咧，你想讲系嘛？刷到系嘛？ 嗱，其实咧牙刷咧平均三个月，三个月 先换，唔系啊话？ 三个月先换，唔好等到用晒开晒叉。 我大力反對啊！大家成日都會話嗰支牙刷啊，成日擺喺度咧，你係 keep 住最多細菌，就算你日日洗都好，千祈唔好信呢一個，唔可以三個月先至換牙刷啦。 嗱，問題係咧， 佢今日你唔會日日攞去洗噶嘛，你衫你都攞去洗啦，何況嗰個牙刷你就咁勾住喺度咧， 可能佢好乾淨咧， 啲細菌 會 行入去噶嘛， 佢刷完牙之後再洗啦。 佢話我建議你每一個月用一次滾水淥一淥你嗰支牙刷， 即係佢有保養㗎。 就係、 是、 佢有保養 嘅。你用嗰只杯，你會唔會一個月你先至去淥一次攞滾水？ 我會啊，一個月都。未必攞一次，我见到我几次见到，发毛嘅攞手要捽走佢咯。 住再攞水冲 我想呕啊！我觉得三个月系唔可能啊。 Okay, 牙刷三个月唔可能。 喂，咁你其实 几蚊支啫嘛？牙刷。 咁你三日换一次？ 唔系啊，两个礼拜都未讲 咗， 差唔多啦。 两个礼拜已经开始。 唔系，咁你每个人模式唔同噶嘛？ 系啊，啲银牙刷嗰啲模式都 唔同。你换过下咧？你啲嗰批牙刷咁容易开叉？ 唔系啊，即系我呢个系。 你有冇落啲护发素噶？ 系啊，我帮佢梳毛添啊！ 阿祖啊祖，我之前都教过噶，牙刷咧可以真系咧，你个开始发现佢开叉，佢总 有。我唔系就系讲紧开叉，我讲紧卫生嘅情况， 卫生 都有。 唔系嗱，其实佢嘅建议每次用完咧，你之后咧再揈揈干啲水之后，再攞只手指公 再攞风筒吹一吹， 攞个手指公即系捋佢一次咧，等佢啲水弹开，我唔知点。 我好似 feel 到你对住阿乐乐做检查咁啊，头先个动作捋佢一次。 乐乐攞过嚟。攞支牙刷嚟， 我哋都系话你帮我落捋牙刷啫，冇嘢噶。 将啲水弹开，同埋摆喺啲干爽嘅位置，唔好长期保湿咧，唔系唔好保湿啦，呢啲唔使保湿嘅。 好啦好啦。 另外就系咧，嗰条毛巾都系啦，佢话咧毛巾咧真系唔好咧，等佢烂先换啊。咁佢就话咧，希望咧每次咧，因为咧即系你唔系喎，毛巾我都系冲完两抹身都干净噶，咁点解会有菌啊？ 因为你洗得唔干净。 唔系啊，因为厕所湿啊。 之后就会挂喺度，咁同只牙刷一样。牙刷都是放在厕所的，都是有湿气的。 他说牙刷呢相对地有疏位，即是有些位比较疏，还有它会晾干的嘛，但是毛巾你一晚都不会干的嘛。 所以我们应该是一格冲凉房就冲凉，一格风凉房就挤毛巾，一格就挤牙刷，一格就挤厕所板。 每一间房入都要有抽湿机，因为要 有通风。 系啦，因为嗰个湿气系会。 唔系，我都明白点解咧？我都话上次去日本住咗佢一次嗰啲即系和室咁样咧，佢真系佢成个间隔咧就系嗰个浴室里边咧冇挂毛巾嘅地方嘅，你真系要打开嗰道门行到出去，先至另外毛巾、牙刷另外一盆咁样嘅。有啲咧，我今次去台湾咧，佢直情系嗰个厕所咧系斋去。嗰度屙鼠鼠嘅啫，冇洗手盆嘅。你要行翻出去，好似你去商场咁样咧，佢个洗手盆就喺出边。咁啊，呢个就即系尽量保持最干净啦。 系啊系啊，即系佢，因为你冲厕嘅时候会弹咗啲菌。 系啦， 系啦。咁啊，另外咧嗰啲叫做我 skip 咗一啲啊，嗰啲可以留翻下次。但系我想提一提，戴隐形眼镜嘅你。 哦，我啊， 你咯， 系 你嗰个隐形眼镜盒。 系，我 one day 嘅，我唔会俾个隐形眼镜盒出现。 哦 ，OK OK， 即系啦，哦， 佢系环保杀手咯，所以 系啊， 唔 系即系唔好嘅，但系因为嗰件事我又唔够胆，我惊， 我 唔够胆去做激光矫视。 我以前用盒， 以前都系嘅，即系但系嗰个盒几耐换啊？ 太污糟啦，你都知 啦。 嗱， 嗰个隐形眼镜盒咧，佢话唔该你啊，装住嗰对隐形眼镜咧，有啲系用嗰啲长期戴嗰啲噶嘛。咁佢话唔该你，真系要日日每次使用前、使用后都要 清 洗。咁点清洗啊？用咩清洗啊？ 先用滚水，再用嗰啲消毒药 水 咯。 滚 水 系需要嘅， 系啊，再捞埋佢咯。 咁佢就话啦，佢系最好用 滚水嘅，即系几难洗嘅，咪又 系啊。 佢话最好用生理盐水。 要噶，佢有开俾你噶嘛？ 系啦，佢系用生理盐水咧洗佢咧，千祈唔好有水渍喺度。 再攞一白醋煲一煲， 又唔使，因为水有菌。 系啊，冇错。 佢用生理盐水咧去清洗呢嗰个叫隐形眼镜盒啦。佢话包括保佢冇细菌咧，因为你知摆喺眼度噶嘛， 所以。我呢个我宁愿即系花费多咗钱嘅，但我会用日日换咯。 啊，系啦，系因为呢啲咁贴身嘅嘢啦。 啱啊，因为如果唔系你只眼啊嗰啲地方咧，好容易敏感。我再敏感，我真系睇唔到嘢噶啦。 好啦，另外，请问你屋企有几多块碗布啊？几多个嗰啲叫做嗰啲叫做海绵 啊？ 嗰啲 呢个就 OK 嘅，七色战队。系啦，而家啲颜色多到我分唔到边条打边条。我每次入去厨房 都 问啊，姐姐其实边条系抹台嘅咧，我已经分唔到 啦。边条系洗碗 咧， 边条 系啦，我分唔到啦已经。 啱啦，咁样佢话咧，建议大家咧，即系你即系唔想咧越抹越多菌嘅话咧，佢话最好咧屋企咧唔好净系单一用一至两条，佢话最好咧有三条，你分得清系边样打边样咧，你去替换你即系外抹碗啊、抹台啊、洗碗啊、洗台面都好啦。佢话咧因为嗰个碗布啊，实在太过又系唔容易。干咧，佢话只要会细菌嘅滋生，咁跟住嗰个海绵啊，又系啦咁样，咁所以佢话咧要经常去换啦，同埋一定要每次用完之后，唔该你晾翻干，跟住用第二条，咁先确保到。如果唔系，佢话你越买越多菌嘅时候咧，咁你屋企点样？连廿八洗邋遢大清洗咧， 即系呢啲就系即系去污除垢嘅一个地方。好啦，咁最尾烂 get 题啦， 嚟啊！ 边一个系断舍离最近断得最狠嗰个咧？ 系人嚟嘅， 人 都识嘅， 做得最好嘅。哈利王子啊嘛，佢连皇室呢个 徽号，佢都话好挣扎噶， 佢都断舍离到，佢仲唔系最成功嘅嗰个大扫除？ 到加拿大同妻子梅根同儿子阿奇重聚。英国传媒报道，哈里在当地星期一下午从伦敦的希斯路机场乘坐前往加拿大温哥华的航班。报道说，哈里在宣布放弃殿下的头衔之后两日正式离开英国，具有象征的意义，预料他将会同妻儿在加拿大展开新生活。哈利离开英国之前参加了在伦敦举行的英非投资峰会，但并没有参与由哥哥威廉王子主持的晚宴。他又同首相约翰逊举行了20分钟的私人会议。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的两三日渐转温暖潮湿，随着晚东风增强和有微雨，年初二天气显著转凉，雨势较为频密。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 74%。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145点，跌650点，总成交金额672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63点，跌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10点，跌105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85.2，跌10.8；盈富基金28.3，跌6.5；小米集团12.84，跌4.6；美团点评106.5，跌4.1；中国平安95.85，跌2.8；阿里巴巴217.2，跌3元；友邦保险81.9，跌2.85；建设银行6.5，跌1.5。融创中国41.75，跌1.75；吉利汽车14.12，跌7.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73，英镑10.116，瑞士法郎8.037，澳元5.337，加元5.955，新西兰元5.139，欧元8.6271。每百元对港元7.06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656。日经平均指数报23,869点，跌213点。港金现价报14,525，升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66.63美元，卖出1,56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排到去北拱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落道中东行去湾仔，近住临时街多层停车场一段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中景道对出。司徒拔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近住兆辉台一段车多。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挤塞，排到花园道口。下角道西行去上环，左转去红棉路挤塞，咁影响到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环，排到去市超域道。在九龙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挤塞，龙尾在牛头角港铁站。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欣澳站九龙、马鞍山路欣安邨西贡啦，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我想学多啲有趣嘅知识。 我想有平台俾我发挥所长。 我哋想拥有自己嘅小天地。 我想有多啲发展机会， 我想生活更加安心。 你对2020至21年度财政预算案又有乜嘢谂法呢？我哋好希望可以采纳你嘅意见，快啲上 www.budget.gov.hk 话我哋知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行抗读一分钟。 你会为咗1000蚊而要坐10年监吗？ 你一定会话，梗系唔会啦。但系阿辉16岁嘅时候就犯咗呢个错啦。 阿辉话当年因为觉得零用钱太少，唔够钱使，而喺机铺里边俾毒贩以1000蚊利诱，贩运市值约26万元嘅 K 仔氯胺酮。犯案途中被警员截查，之后就被告上法庭。 法官判刑嘅时候，考虑到涉及嘅毒品分量同埋种类，本来应该判处阿辉监禁15年，鉴于佢认罪，结果阿辉都因为贩运毒品而要坐10年监。 16岁青少年因为一时嘅贪念而要喺狱中度过10年光阴，刑罚绝对唔轻。贩毒系严重罪行，年纪轻绝对唔系减刑嘅因素，更加唔系犯法嘅藉口。 所以唔好以为年轻人贩毒只会被判禁化或者入教导所，青少年如果涉及贩毒罪行，一经定罪一样会被判处监禁，无知并唔系犯罪嘅开脱理由嚟噶。 根据危险药物条例，贩毒嘅最高刑罚系终身监禁同罚款500万元。各位年轻人千祈唔好自毁前途啊！ 以上资讯由禁毒处禁毒常务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黄天怡波城。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同行抗毒。 三八，喂，的士大佬大家好， 小巴大佬你哋好 ，I'm 点点朋友你哋好， 巴士叔叔大家好啊， 我位司机你哋好， 各位朋友你哋好啊， 喂，私家车嘅朋友你好啊， 两个嗰啲你哋都好啊， 喂，一句讲晒， 司机大佬。 司机大佬，大家好啊！讲讲天气先啊。 20度，气温相对湿度73%。听嘅节目《风骚快活人》，直播室有曾志豪、黄耀祖、桂发田。 系啊，系啦，唔开我麦添，大胆 啊！ 系啦，佢话咧，即系一讲到呢个司机大佬啊嘛，呢一单新闻一定要提一提司机大佬先，净系读个嗰、那个吊头条 标题 十个字嘅啫。 系啊， 警方系1年5日。嚴打違拍， 哦， 係啦，係啦，呢個大家真係需要知道啊嚇，所以咧就話咧，由琴日開始啊，1年5日咧，就會喺全香港啊唔同嘅地區咧進行呢一個嚴打違例泊車嘅行動嘅，確保咧交通安全同埋道路暢通，我覺得啱嘅。如果你違例泊車咧，係理應要俾人哋抄牌嘅，咁但係咧都可以同大家講嘅，咁樣咧就由年到年30晚啊嚇，都會喺灣仔、銅鑼灣、深水埗、長沙灣一區咧有嚴厲嘅打擊行動嘅，咁啊。大家要留意住呢一样嘢啦。 如果系咁嘅话咧，我都有另外一单新闻咧，8个字。 系， 但系震撼程度咧，应该同你头先嗰个咧不相伯仲嘅。 睇下系咪我另外一单见到嘅？ 可能系同一单。 新年有冇关系？ 有啊，8个字啫嘛， 就系嗰8个字。 我讲个上联先啦，得啦，新年期间。 跟住阿田，你估下新年期间？ 跟我 OK， 我唔知佢几只字系讲咩。 8只字啫。上面4只，下面4只。 唔押韵嘅。 严厉执行。 诶，嗱，类似嗰个 friend， 即系都系嗰个新年期间， 执行乜嘢先？ 冇话唔抄牌。 系啦，佢再直接啲添啊。 系啊， 上面写住新年期间，下面写住照常锁车。 冇错，仲下面括号写住咧，开锁费300耶。 系啊， 都系冇加价嘅。 佢话喺大围嘅显径村咯，咁样。所以咧，我觉得咧，啲网民咧即刻挑机咧，报道里边有啲人就话，我又唔信啊，睇你锁得几多价。 系啊，睇你几多个锁，睇你咁样讲嘢。 又话咩？你新春会唔会加价加到？888啦，咁啊咩？我就觉得好意头啦，咁样 又唔使讲呢啲嘢嘅，人哋一个规矩嚟噶嘛，你唔系可以挑战噶嘛？咁你一系犯咗嘅，人哋锁你嘅，都你都冇得讲噶喎。 你讲开违泊咧，我上次咧真系亲眼目睹有一单咧，亦都印证咗咧，原来咧警察如果要捉你违泊咧，佢系可以咧直捣黄龙噶。咁咧，我上次咧应该几个礼拜前咧，总之我就咧去咗荃湾嗰度咧，咁啊途经上址啦。咁咧， 途经边度上址？ 荃湾，咁咧嗰度系大概唔知咩澳地方咁样咧，即系佢有条横街入到去咧，咁啊澳地方，咁咧佢有个转弯位嘅，一个90度转弯位，塞晒长龙。咁咧嗰个地理位置仲要系点样咧？塞晒长龙之余咧，因为佢系非常狭窄嘅一条路咧，所有车入到去之后咧。你哪怕見到前面塞車，你想倒車咧都冇可能，因為咧後邊咧就另外一條打橫嘅馬路 cut 住咗你，你係有入冇出嘅。你想咧褪車咧，你係冇辦法可以話，我自己慢慢打個後燈咧褪唔到，後邊已經咧川流不息咧有車喺度行過啦。咁所以你一明白咧，前面如果塞咧， 你就真係呢雷佳多夾住晒都冇得喐嘅。如果前面點解會塞到冚晒呢，有一架好大嘅泥頭車，佢就準備呢就駛入去。但偏偏呢你知維柏係幾咁慣常㗎啦，仲係呢排喎。咁呢佢啱啱有90度嘅轉彎位呢，就有一個私家車呢就泊咗喺嗰個轉彎位度。嗱嗰個位呢平時呢的確可能咧，你唔会咁遗意咧，好左掟嘅，因为你明明觉得我呢边拍咗，虽然左边都俾人围拍咗，但中间仲有条罅噶 嘛。 如果系普通私家车咧过到嘅、嗯，偏偏佢撞住嗰架大嘅泥头车，嗰、那个泥头车企咗喺度，直情喐都冇得喐。 佢啱啱就打斜咗，系啦， 跟住想 褪 后又 褪 唔 到，完全冇机会褪后，因为塞晒啦嘛。但系所有车又唔知入嚟嘅时候咧，得一条路转入嚟咧就塞晒啦。好啦，咁终于咧系会点样做咧？原来警察咧真系咧系有方法可以处理到。 拖车拖走咗个转弯位， 拖走侧边位泊嗰啲车啦， 佢边有车入到嚟啫？佢塞到冇车入到嚟噶啦。佢哋啲警察咧都系喺， 佢哋都入唔到， 佢哋都喺附近咧步行过嚟嘅，但系佢都可以处理到。原来佢哋可以即刻直捣黄龙嘅，因为咧真系塞到太过过分啦。所有人咧见到咧，佢已经有埋交通督导员啦，有真系嗰啲交通警啦，即系嚟晒啦，个个都向佢哋投诉话：喂，咁点搞啊？有冇办法处理啊？佢话揾紧个车主啦，原来。 哦， 原来真系得噶， 即系因为有行车证噶嘛， 佢有行车证啊， 行车证咪即刻 call 台去揾运输处，系啦，睇佢咯。 咁然后真系好快地， 咁样你 真系要，因为佢拖都拖唔走。我相信如果佢入到拖车咧，神早拉走咗佢啦。 啱，因为成拖车都入唔到去。 系啊，但系结果咧，嗱呢叫咩叫女街坊害全家咧？咁咧，因为嗰啲 全线抄牌， 全线抄晒啦，有好多走唔甩嘅，有啲明明冇牙位嘅，即系相对冇咁牙嗰啲咧。 我都嗰句啦，佢都系违例泊车嘅，应该系俾人抄嘅。 系啊， 因为我自己唔揸车。 我知啊， 永远呢啲嘅违例泊车咧，你double park 啦，甚至而家有啲你会见到咧，哇，你三排咁park咧，即系我觉得嗰啲咧，其实你俾人抄系 抵死噶， 抵死。 但我觉得佢 因为影响到我， 佢唔好累人啊嘛，佢真系唔应该累人咧，佢累到其他人咧。而且我觉得最唔抵系咩咧？佢嚟到都系食咗一张牛肉干啫嘛， 嗯， 但佢累到嗰度塞咗超过十分钟啦，人哋嘅车又唔知点算啦，惊动咗好多唔同嘅喂，嗰啲执法部门而家资源好宝贵噶嘛，你又惊动晒佢哋嚟。佢最後咧都係咧，即係當冇嘢咁樣咧，哇 ！call 到 bit 到咧，佢即刻嚟到咧現場，跟住即刻上車就即刻走咯。 哦，就冇事啦， 乜嘢都冇咯。但佢食咗牛肉乾就走咗噶咯，咩事都冇 嘅。你諗下，所以就因為自己嘅違例泊車，其實影響得幾深遠啊！真係 真係牽連好大咯，影響後邊一入你入唔到啦，泥頭車又塞住咗唔行得啦，其他無辜被。诶，唔系即系咁讲嘅，佢违例泊车本身都系要揸牌， 啊、 不过佢明明可以冒咗个险嘅。 头先除咗咧呢个大围嘅险境村之外咧，警方都有讲到噶，农历年初一到年初三啊，吓深水埗景区咧，亦都系会继续严厉打击违例泊车，即系成日都会讲噶嘛。 初二初三 系咪乱泊唔抄噶嘛？嗱，起码深水埗景区嗰度咧就讲咗啦吓，会继续严厉打击违例泊车，如果驾驶者咧。要大家真系顾己及人，注意安全咁话。 小心啦！新春期间照常上车上锁车啊， 系啊， 违例泊车绝不手软噶。 无承诺，必须踏稳。倾讲不必认真，如疲累，我用心急想被吻，无期望走得更近，同样寂寞敏感，陪在咫尺，缠绕满脑是疑问，宁愿转身降温。如果想飞，不要等。如果想哭不要忍，如不懂相处为你解困，从头谦逊学爱人。如果伤口比较深，从此不敢相信真心，容许我变一个最绝情男人，让你飞出去，我再逃无影。成熟必须试过，损失一些什么， 沉，才学懂珍惜下个。前行吧，亲手放过，来日拾获更多。沉默的我，旁边永远地留座，言不知的结果。如果想飞，不要等。我想哭不要忍，如不懂相处为你解困，从头谦逊学爱人。如果伤口比较深，从此不敢相信真心，容许我变一个最绝情男人。让你飞出去，我再徒无人。想飞不要等，如果想哭不要忍，如不懂相处为你解困，从头谦逊学爱人。如果灰烬可再生，重新开始相信真心，容许我再走近，终近乎黄昏。原来都可以受我一吻， 周柏豪啊，让爱高飞啊！嗱，我哋咧成日都会讲咧，即系喺汽车里边咧，咁啊买卖好正常啊，二手买卖。咁但系咧有个前提就系咧，嗱，买同埋卖咧，可能咧大家个要求咧。会有啲唔同嘅，买车即系想攞到车嗰个咧， 买衫都系啦，买嗰个永远都系嘅，希望个价钱又好啦，跟住有折头啦，仲好买一送一就最好添，永远都系咁噶嘛。 同埋最紧要，我想讲个分别系咩咧？你想买一架车翻嚟咧，你好希望咧系揾一个信得过嘅人啦，最好咧你系识佢嘅，靠得住嘅。譬如话喂，咁我向阿田买一架车，我信得过佢啊，起码我会觉得佢系我 friend 嚟嘅，佢架车有啲咩底蕴嗰啲咧，佢应该唔会呃我咧，我就好吓。 所以有卖二手嘅嘢， 冇错。 你二手嘅嘢仲要系个价钱大嘅，就算你买楼都系噶。 系 如果佢之前嗰个咧系我识嘅，我起码我知道佢住嗰阵时风水好唔好啊？ 系啦系啦系啦， 即系 有冇成俾人偷底裤啊？我都知啊。 唔好，你唔会买噶嘛个车。 系啦，即系你会好想嗰个系你熟嘅人嚟嘅。 佢平时都好识车噶，咁我知啊，我买嘅我都觉得啊安心啲啊。 系啦，甚至乎有阵时你连租地方咧，你好似咧都觉得话，喂有冇识人啊？喂你系咪有你系咪屋企有几层楼你租过俾我啊？ 成日都话识人好过识字，识人。应该可以好啲啩， 你就会好想咧，你嘅钱咧系俾一个你识嘅、信得过嘅人，你觉得咧有保障。 系， 但系请问，作为卖俾人嗰、那个，佢又会唔会真系想咧系揾个熟人咧就作为佢嘅客仔咧？系咪一样会有同等嘅好处咧？诶、哎， 两睇我觉得 系啦。哎呀，卖俾熟嘅人咧，好过卖俾街客啊咁样。 我之前咧都试过买卖车啦吓，唔卖点去买噶？唔买咗即系点样卖翻出去咧？咁咧即系都经历过喺买嘅过程中，我都喺街喺即系嗰啲诶车网买嘅，唔识嘅，大家都唔识嘅，只系啱价啱车咁样，啱、眼缘就去买啦咁。咁啱啱。下之后咧，咁都要交流噶嘛，都要去见面啊，俾钱啊，等等嘅嘢做咗手续噶嘛。咁啊，整理下之后咧，哦，大家又互相认识咗咯。咁原来都系 fans 咁嘅时候咧，哇，对唔住，真系咧，由于咧，我对啲车系好唔认识嘅。咁啊，亦都由于佢又又几好人，咁我真系咧买完架车，我成日烦嗰个前车主咯。 哦，即系你买咗佢架车之后， 我就成日烦佢咯。 你睇 几 烦啦，唔识咁烦。 系啊，佢觉得佢识噶，系啊，系啊，我系桂花田啊，有冇听我做节目啊？ 我冇咁样自我介绍，系佢发现到嘅啫，咁样跟住我就咦，原来识啊，咁样就跟住觉得。佢识 你就成日问佢啦， 就好多嘢嘅车有啲咩问题，我就第一时间揾佢。 冇错， 我都觉得好烦。 系啊，嗱，所以咧真系好得意嘅买卖双方咧， 好似叫阿耀啊， 你睇你仲衰，即系你未必咧，原来对于嗰个身份咧系有一致嘅共识噶。可能你想买咧就想揾个熟客， 但你想卖俾人嗰个咧，喂大佬啊，唔使识你嘅，你俾钱我得噶啦。 加 息完， 大家唔该中断中断关系啦。 嗱，我网上见到咧就有个题目咧，正正就系讲紧佢话咧，千祈唔好卖车俾朋友 啊。 嗱，咁啊，首先如果你有相关经历嘅，自己竖起耳仔咧，听下有冇共鸣啦。有嘅欢迎打嚟倾一倾1872388啦。咁佢个案好简短嘅啫，佢就话。话说佢自己咧，旧年咧就将架旧车卖咗俾个朋友，车价咧一定要比市价平少少就梗噶啦，系啦。喂，大佬，如果唔系咁点啊？喂，大佬 friend， 你唔通真系计足佢咩咁样？ 系。 咁咧，佢就话啦，当佢揸咗几个月之后咧，就经常同我讲部车有啲咩问题，有啲咩要维修。咁我卖俾佢个时咧，已经同佢讲咗部车嘅情况，佢亦都已经试咗部车啦。 系。 交收之后咧，亦都去咗车房度 check 咗车啦，亦都换咗基本嘅消耗品啦。我就唔知佢点揸车，亦都唔知佢点样保养架车。买嗰阵时冇事，但系而家样样咧都话关我事咁样， 即系听到都觉得烦。 系啦， 嗱又仲最惨咧，就系如果净系纯粹一单生意嘅话咧，其实完成咗噶啦单生意，因为咧你哋已经签咗合约，而嗰样嘢喺个合约里面冇讲到，我要俾一个售后服务你噶嘛，系咪先？架车卖咗，但系吊诡嘅地方就系、是。嗰、那个系你嘅朋友， 系啊， 你呢个关系你搣唔甩噶嘛，系咪？咁你朋友问你嘢，你唔答咩？ 冇错，而且咧，佢话咧，因为佢哋仲要系咧，即系呢个好熟嘅，日日经常会见嘅、哦。你话如果嗰啲疏堂嗰啲咧，咁是但啦，即系无端小学同学咁啊，算数啦。但话经常见嘅，佢话咁唔通唔答佢咩咁样？咁佢就觉得好苦恼啦。同埋佢话一早已经同佢讲咗咧，即系架旧车系点样冇保养啊，诸如此类咧。咁然后佢就话啦，咁点算咧？嗱，佢冇。冇再详细讲啦，佢就净系讲咗咧，就话而家佢觉得好烦，就希望咧唔好再即系 卖，提醒大家 系啦。 但我又觉得咧嗱，即系作为佢嗰个接收咗架车个朋友咧，你又好明白嘅，佢唔一定系揾佢笨嘅，佢而家咧可能只不过话，因为可能佢又系唔熟嘅车，佢遇到有咩问题，咁作为朋友嘅，我梗系打翻俾自己 friend 都话天啊，喂，即系我想知点解个死猴又嘘嘘声嘅，喂，点解咧嗰个咩油流咁样 咧？即系你 好正常噶嘛？ 你买嗰时嗰个旧车主啊，你买嗰时咧系即系可能个年资啊，即系个车年资都叫做你可以仲挨到。可能再卖俾你 friend 时候，又多一年嘅时候，那个疲劳啊走晒出嚟啊嘅时候，我觉得作为新车主嗰、那个咧，真系唔好烦翻你个 friend。 系啊， 佢都系无辜，佢都系唔知嘅。 我就觉得有好有唔好嘅，即系如果大家有类似嘅经验啊，嗱好都可以嘅，打我哋个电话就1872388，同我哋分享一下 吓。卖车俾朋友，系啦，究竟个经验系好啊，定唔好嘅？ 系啦，系啦。 好，我讲咗好先啦。好咧，有阵时咧，即系架车系你老婆嚟噶嘛，系咪先？你知道我要卖我老婆啦，我都唔想嘅。我卖咗俾你嘅话，知道佢揾到头好嘅住家，有啲真系会咁谂噶。但系咧唔好嘅咧，我觉得第一样嘢一定会觉得咧，卖俾朋友你要俾折头。 一定要啦！ 呢、這个你好似走唔甩嘅，咁即系我赚少咗啦。开头会觉得咧烦少咗嘅，咁大家朋友咪咩都攞出嚟讲咪得咯。但你慢慢你嘅经验就会话俾你知咧，真系唔系咩都可以攞出嚟讲，同埋嗰个烦咧系会缠绕得你耐啲嘅。所以我自己会系咁嘅，嗱，我冇买车卖车啦。 我试过啦，我卖俾个 friend 咯，就系啊。 但我自己尽量咧，我都唔会即系嗰啲帮人买嘢啊，托人博我买嘢，或者我托人买嘢，我呢啲我尽量都唔会出现，因为我觉得朋友关系里面咧牵涉。到呢啲嘢嘅话咧，就麻烦嘅，我尽量都避免啊嗰啲咁样，我都系啱。 但系头先你讲话咧，嗰架靓车咧，即系自己老婆咧，我就因为卖咗俾个 friend 咧，有阵时大家一齐出嚟玩噶嘛，佢又揸住我以前架车咧，我心里边有一种异样嘅感觉。 你做咩？你做咩揸住我老婆？ 系啊，架、 啊、 车点解系你揸唔系我嘅？明明系我之前系我 的。但你唔会觉得系揾到头好住家？ 唔会啊，唔会啦。你直情咧，譬如你坐喺佢隔篱，有阵时当你坐嘅车咧，你仲会不由自主喺度纠正佢，唔系咁样噶。 佢唔系咁操控噶， 系啊，喂，你咁样唔得噶，系啊，你做咩唔咁样做啊？即系你啲动作你咁样唔啱噶，即系 跟住就会话你都卖咗俾我咧，而家属于我，我要点揸呢架车就我话事 啦，我唔揸大力啊，系啦、啊，即系呢啲嘢咧。 不过咧，我就系啱啱嗰架车就卖咗啦，即系啱啱都一年几啦咁咧，我即系学你话斋咧，我系价钱咧，其实都希望想揸紧啲嘅，咁都人人都系噶啦，卖嗰个想平啲，买嗰个想贵啲啊嘛。但系咧，我系卖到俾一个咧， 识车之人。 真心系中意我架车嗰个人咧，其实咧我真系交托得好开心噶。 你点样判断佢真心中意？ 因为 佢见到你架车就揽住你，真系我 I love you，I love you。 No， 因为我仲有时候即系佢即系当然啦，同 你买咗架车，你都仲去烦买嗰个人啊？ 我就係問佢點啊，架車 O 唔 OK 啊？咁樣好好啊，那個師傅即係佢都喺拎佢去執下執佢，跟住咧佢執靚仔完之後，佢就話：你睇下而家佢又換上新衫啊，即係同打曬油打抹曬油打曬蠟咁樣，佢幾靚仔咁。跟住佢女朋友咧都同我講啦，佢話佢啊成日話佢自己呢個係佢嘅仔嚟㗎，咁樣即係佢愛車如命咁樣咧。我成即係我成日覺得哇，真係～ 佢想打發你走咋？ 唔係，我係真係 feel 到人哋真心嘅。 咁認同， 咁佢都 feel 到我係真心賣嘅。咁樣，所以咧，即係我覺得大家都係揾咗頭好住家咯。即 係 佢又揾到個好車主，即係我啦嚇。咁我又揾到個好買車嘅人，佢又好愛錫我。我之前架車，即係搭揸咗幾年都有感情。 但係呢個咧有少少唔同咧，當然啦，我替你開心啦，揾到個咁樣嘅人。 真係 本身你哋咧唔認識啊。如果我哋講緊喺個朋友嗰個層面上面度咧，真係會多咗好多尷尬嘅。係 啊，究竟？即系通常你哋遇到嘅例子系点咧？如果同朋友之间咧买卖呢啲车辆 咧，有冇试过因为架车而闹翻咗？ 嗱，个折头打几多先至叫合理咧？你俾个数我啊！ 系啊，咁究竟之后嘅维修咧？嗱，譬如我觉得呢个 case 咧， 仔妹有冇做过？ 佢冇讲到话咧，嗰个人屈佢俾嗰啲维修费嘅，但可能佢烦佢咧，就话点解要整呢样又要整嗰样咯？ 咁买车时你话好噶，点解而家要整啊？ 系啦，咁啊嗱，欢迎大家打嚟1872388，1872388，有冇试过作为朋友之间咧买卖车？车辆经验好唔好嘅？有咩好处咧？有啲乜嘢咧？你觉得真系避之则吉咧？宁愿同陌生人交易好啲咧？电话号码1872388。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署理行政长官张建宗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表示，香港同内地交往频繁，新型冠状病毒传入香港的可能性不能够忽视，已经进入极之高度的戒备状态，严阵以待。他为经已人传人的打算作戒备，形容已经作出最坏的打算，绝对没有掉以轻心。被问到点解唔要求乘搭高铁到港嘅武汉旅客填写健康申报表，张建宗表示，高铁站设有体温检测器，如果大批旅客要填写申报表，大堂可能会有大量嘅人流聚集，空气会变得唔流通，感染机会提高，所以要考虑实际嘅操作情况。他强调，若果香港发现首宗个案，医管局同卫生署会有紧急应变计划，可以48小时之内在7个联网各划出一间指定诊所分流病人。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说，武汉已经成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区，他认为如非必须就不应该前往武汉。袁国勇形容，香港已经守得几稳，所以香港直至呢刻都未有确诊个案，但他目前最忧虑的是香港医院太过挤迫，占用率经常超过8%，指出万一有个案出现，可以好大件事。本身是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的袁国勇，日前到武汉了解情况之后返港，他说部分确诊病人入院的时候已经没有发烧，反而是病人的家人出现发烧等的症状之后需要进行测试，先至确定原来已经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其中在深圳就有这类病例，这些都是重要的临床资料。署理行政长官张建宗认为，信贷评级机构目的投资再下调本港主权评级的决定是不公平的做法，他认为目的从政治角度提香港，作出针对性的批评并不恰当，对此感到遗憾。张建宗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表示，目的忽略了香港的政制度优势，他形容香港是好客之都，营商环境吸引，而且坚守一国两制，亦是自由的经济体。在管治方面，政府早前推出10项民生政策措施，显示具有管治意志。大埔区议会举行特别会议，议程包括讨论区内违例泊车。秘书处引述警方话，除了违例泊车事项之外，大部分的议程都不属于警区的范围，因此无代表出席。大埔区议会主席关永业说，今日早上9点几才知道警方代表会缺席，多个议员表示不满，认为警方不尊重区议会，指出过往即使议程未必关乎警方，警方都会派员出席。会议通过2项动议，包括强烈谴责警方代表无故缺席， 以及要求大埔民政事务专员去信相关部门要求解释。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系多云，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嘅两三日渐转温暖潮湿，随即晚东风增强同有微雨，年初二天气显著转凉，雨势较为频密。而家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136点，跌659点，总成交金额683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63点，跌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10点，跌105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85蚊，跌11蚊；盈富基金28.35元，跌6毫；小米集团12.82元，跌4.8毫。美团点评106.6元，跌4蚊；阿里巴巴217蚊，跌3.2元；中国平安95.85元，跌2.8元；友邦保险81.9元，跌2.85元；建设银行6.49元，跌1.6毫；融创中国41.75元，跌1.75元；港交所273.2元，跌7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4，日元109.96。瑞士法郎0.968，澳元0.686，加元1.306，新西兰元0.661，人民币6.895，英镑对美元1.301，欧元对美元1.11。日经平均指数报23,856点，跌226点。港金现价报14,525蚊，升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67.01美元，卖出1,567.6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 最优秀流行歌手大奖， 男歌手 张敬轩， 女歌手 谢安琪， 全球华人至尊金曲奖。 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作曲徐佩欣，作词诗词，主唱郑秀文。 以音乐之名，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网上重温 rthk.hk。 一齐打低琴流感，你咪自己散养。 禽流感，你我都有份。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呢首歌好易听到有幻觉噶，因为听听下，你觉得好似闻到阵 whisky 味咁啊。 摸住酒杯底创作的一首作品。 Alan 话同 Dusty Bottle 的 Jason 有一晚饮住少少酒 jam 歌嘅，两个钟对方起咗个 beat， 而佢就写咗呢个旋律。作曲 Alan Paul JYZ， 填词有梁柏坚，编曲 JYZ， 监制舒文加上 Alan。上榜三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七位，鲍之伦。如果我们的语言是威士忌，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三百，喂，的士大佬大家好， 小巴大佬你哋好 ，I'm 点灯朋友你哋好。 好啦，先多谢听众嘅指正啊！头先咧讲荃湾个地名咧讲错咗，唔系澳地方，系后地方啊！因为个字咧即系好似一条鱼咁样，那个写法咧好复杂嘅、 哦。 后地方，多谢你嘅指正啊！咁我哋咧而家就讲紧就系话，你有冇试过咧卖车俾朋友咧，系咪一个好嘅经历嚟嘅咧？即系会唔会反而系即系唔熟唔识，又或者？真系手臂长后患无穷嗰种咧，咁样。 不如我哋自己估一估先啦、啊。你觉得我哋嘅听众而家等紧嗰啲电话，我哋会讲出街嗰啲系开心嘅经历多定唔开心？ 我觉得唔开心。 我觉得系买到朋友嗰个车系开心嘅。 系啦， 大家出上就冷静啲 啊。系啊，譬如咧嗱，我哋有听众等紧啦。我喺网上咧见到另一个咧，直情系啊，今次同钱无关啊。 哦， 佢话咧，因为佢就唔想再养车啦。佢咧就剩翻有四个月嘅牌费啫，总之佢手续上就四个月牌费咧，都系一个着数嚟嘅。佢话扫埋俾你，咁咧就话啦送俾人噶啦，咁样佢成个车咧当系即系免费送俾人。咁点知佢话个朋友咧就带咗另一个朋友嚟睇呢架车啦，佢都已经系免费噶啦，但系佢实在太有要求啦。佢话佢喺度试揸嘅时候咧，弹呢弹路由东弹到西，系啦，结果咧因为呢一个所谓嗰个即系车主咧。佢话：喂，我免费俾你嘅、哦 嗯， 如果你话我卖俾你咧，你弹咧、 哦，免费都弹、啊， 免费佢唔要啦。佢谂住当一个 friend 咧，可能真系都好老爷或者好掹啲 seven 啦，已经。喂，我俾你免费，你都要由头弹到个脚。佢话个谷气咧就当面咧孖咗佢一顿咧，跟住就走咗啦。 啱啊。 咁但系呢件事咧，可能又系矛盾嘅，可能对于对家嚟讲咧就话：咁你叫我嚟试车啊嘛，系免费，但系佢系残就系残嘅咯，我都要讲俾你听噶。可能佢又会有呢个矛盾，唔通唔弹得嘅咩？於是乎就麻烦啦， 系咪？有呢啲位真系好尴尬啊！ 所以咧，就算原来免费唔讲钱啊，都会麻鬼烦嘅。咁啊嗱，电话号码1872388，究竟我哋估得啱唔啱咧？而家打上嚟讲买卖车辆嘅朋友经验系好定唔好嘅咧？电话旁边嘅你系边个？ 司机大佬，大家好。 Hello， 卢生。 卢生， 早晨啊，主持人。 你好，风骚快活人，点啊？你有冇咩经验啊？ 系你好，九岁先新年第一次打通风骚发热嘅人，新年快乐先。 好，新年快乐。 系啊，多谢你。 系今日好有缘分，因为头先啱啱你哋嗰、那个留言咧，同我经历一样。咁我首先讲翻我经历先。 好好啊。 咁我92年咧就做嘢第三年，第一次买车。 系。 全新嘅就供咗三年。 系。 咁就供第四年之后，因为其实揸咗嗰阵时咧，就见到啲同事个个有车，自己都想拥有个车嗰个梦。咁但系买咗之后咧，其实一个月揸都唔够一次咯，一年揸到都系冇唔够十次咯。 哇！买你嘅车咪好正咯。 吓、啊，跟住供完之后，跟住我索性将架车同我细佬倾好咗，话唉唔好啦，长痛不如短痛。停车费又贵，呢一个车场又贵，有钱又贵，保养费又贵，跟住你又要买呢个保险，咁出咗事之后咧，又要去担心嗰啲官司啊，呢样嗰样，咁卒之将架车送咗俾朋友咯，系咯。 哦，送咗俾朋友， 送俾朋友啊，咁 好大方嘅系啊，但系头先我嗰度就话唔会谷气咯。咁之后个朋友咧，其实我哋大家好好 friend 嘅，咁但系咧佢之后咧就都同我讲，佢话你送咗俾我咧，你就唔好问架车个下落点样，佢就将架车转手卖咗俾车房咯，系咯。 哦，佢直接套现都费事揸，佢攞嚟都系当钱买嘅真系。 系啊，咪人系咁，不过嗰个咧就其实大家好同事嘅，咁架车咧嗱咁样嘅，其实我对车都好熟嘅，啲同事都好熟嘅。你拎架车去劏咧，人哋收你10000蚊喺啲车场，咁唔抵嘛？嗰个架车第四年新车嚟嘅，全新嚟嘅。 系啦，你攞去再卖，可能即系假设真系要攞着数嘅话， 都唔系拎去劏、啊。 你 resale 仲有啲价值啊，仲唔想嘥咗架车 咧？唔系嗱 resale 咧，我就唔想益啲车房，因为香港啲车房咧嗰啲其实车房咧嗱，我就其实我系执法者。我就唔偏激嘅，咁車房嗰啲人咧，人哋叫車房仔咧，佢哋好蠱惑嘅。譬如我收你架車10000蚊咧，等佢轉手賣出去咧，因為我細佬有架車，之後亦都係走去又買翻架車，佢手痕買咗架爬山車。跟住我幾啲同事幫佢睇架爬山車二手車，佢買咗12萬。佢話睇個睇底盤，跟住好多泥沙，同埋呢架車咧之前係走地盤嘅。咁架車咧，佢話咧，如果值咧市價咧都係3-4萬咯。咁你賣俾車房咧，佢轉手咧，其實佢係圖利咯。咁既然我覺得圖利，我不如益個同事， 我知 道佢點處置佢嘅事咯。我就唔想益啲車房啦，係咯。 但係你頭先你都話你谷氣喎，係咪你覺得你嗰個朋友係即係點樣啊？即係過咗你一棟咁啊？ 哦，唔係，我谷氣嘅意思係話我 即係我有先知下之憂而憂，我就唔想益車房。 哦，佢最後你個朋友， 如果我賣俾車房之後，譬如我架第四年嘅新車，個牌子講唔講得？牌子唔講得啊？ 唔使啦，唔使講啦，呢件事啦。 咁賣咗俾佢之後，跟住佢轉手攞出去咧，又賺三四萬咧，我不如送俾朋友咯，因為。卖俾车房咧，啲车房低价收，高价卖咧， 一定系嘅。 但系问题 系啦，咁我宁愿送俾个同事咯。点处置佢？即系我冇眼屎干净盲咯。 但 系 佢 但系呢个原意系咪 攞咗去赚钱？ 系啊，同埋 咁其实你攞去卖嘅，你嗰啲钱自己代唔好。 但 系 佢 唔 会咁谂咯。 我自己唔想 唔想益车房。我明 我明。即系当益佢啦。咁佢其实后来佢都会去感恩图报。佢某啲事情上边，我病咗，佢都嚟睇我探我咯。即系有来有往，做人系啦。 OK， 咁你跟住你仲有冇其他都系同呢啲朋友买卖经验？ 冇， 应该 冇啦，因为头先佢依家 我绝对唔会走去买卖呢啲，因为逢真牵涉钱嗰啲嘢咧，就会伤感情咯。咁、我宁愿送俾人咯，馈赠啦，系啦。 明白明白。咁你个人意见咧？如果你有啲人咧买卖车辆俾朋友之后咧？个朋友究竟有冇道义责任咧？不停帮佢跟进咧事后嘅一抽问题咧？你自己觉得？ 如果卖咗俾架车俾个朋友，你又跟咗啲问题，梗系嗰个朋友负责啦，唔关原本个车主事噶啦。 但我朋友嚟噶，我当打嚟问下你意见啦。 架车 如果系你，点解共共共共共嘅？而家个计咁样。 嗱，我就我哋嗰行咧就唔会咁样咯，因为要咁样，佢话喂卖咗俾你，你仲咁多机噶，盏打交我就唔会噶吓。 咁系、因为你觉得你计正白纸黑字，咁啊真系收咗钱就大家关 系 冇晒噶啦嘛，系咯。 不过佢就会觉得咧，真系唔好同朋友有金钱上面交。 系啊系啊， 避免咯， 好 ，thank you 刘生 ，thank you 晒，拜拜。啊，佢又有翻一个原则，即系佢好坚持唔想卖俾车房。因为佢 觉 得世事俾人赚啊，又即系 咁，佢都要做生意嘅。同埋，我觉得咧，即系每个行业咧都会有好啲，同埋食水冇咁深嘅。 冇错， 即系我又觉得未必系一足功就打晒一船人。 同埋咧，我觉得咧呢个世界上咧所有嘢都有取舍嘅。你卖俾车房咧，固然你知道个价咧系会俾人压低咗，但你得到咩咧？因为你有取到咩翻嚟咧？就系 方便啦， 方便快脆咯。 因为唔使搞手续咯， 你又唔使私放咧，每日喺度等啦，望穿秋水，好似望夫石咁样。有冇电话打嚟啊？诶，打嚟咯，啱唔啱？哎呀，你又要 call 我出嚟，嗱，你自己衡量咯。如果你话我大把时间，我又中意同人倾偈，我又唔介意同人哋不停喺度周旋嘅话咧，咁你咪释放咯。 系啊，我又觉得唔系太难啊。譬如我都放过即系两三架车嘅时候咧，我都系搵一张电话，即系搵个电话，你喺 WhatsApp， 而家啲细度用 WhatsApp 去啫嘛。啱嘅， 要处理咯。 啱嘅，你咪嚟去试车咯。我都上次嗰只架车都试过两 三次。如果嗱咁样，你就当有下一次啦，系你个。有个朋友嚟，喂阿田，你卖车啊？ 喂，如果有刘生呢啲 case 咧，我 刘生系 阿刘生 系啦，即系唔系你系卖家 ，OK？ 你去卖车，如果有个朋友走过嚟拍你膊头，阿田你卖俾我啊？有冇折啊？嗱，喺街有冇折？咁你会俾几多折？ 嗱，咁样我第一时间我就话， 冇折， 唔系啊，我已经人睇紧噶啦，可以打完抢噶， 即系佢都唔要啦，唔要蚀俾人咯，系咪先？ 我唔系有蚀唔蚀啊，都系 可以。系呢回唔系啊，真系系啊。 但我觉得冇错喎，如果你系咁谂，我真系觉得 OK 噶。 咁我都系想卖高价钱噶。 系啊，唔系啊，我上次卖俾我 friend 咧，我真系咧，因为太熟啦，我咧先 mark。定咗二手市場值幾多錢？譬如我記得當嗰陣時二手市場50,000先算啦，我就即刻同佢講：喂，二手賣50,000，我30,000賣俾你。 係 係啦， 咁你就總之我賣咗就唔好煩。 係啦，唔係咁冇乜嘢好煩。 試下份咧。 唔係正常一兩句問咯，其實我覺得咧問係唔緊要嘅，只要佢唔好話咧漏油喎，你幫我整翻。只要唔好有呢啲嘢咧，佢打嚟問你，咁嗰個你朋友嚟噶嘛，其實你答下佢又無妨 嘅。可能佢就算只不過多咗個關係，就係你哋真係有買賣嗰個成分。如果唔係，可能佢架車有事都會打電話問你啦。 大家要清晰咧，問題係你當即係嗰個清晰就係話。喂，而家嗰个咧唔系车主，而家系你系车主啦，即系你唔好当喺度租楼咁咧，租楼咪乜都揾业主嘅，你而家咪你 系 买一层楼啊， 断咗噶啦， 断咗 噶 啦， 你唔好再揾翻之前嗰个车主咯。 嗱，有冇啲 限度可以嘅？ 系啦，有啲朋友嘅例子仲有冇咧？喺电话号码87238，你系边个 ？Hello，Winnie，Hello Winnie， 你好，丰收快活人， 司机大佬大家好啊 ，Winnie， 大家好， 系啊，你有咩经验啊？ 我老公咧有架车咧好旧啊，残到不得了噶啦。 OK， 咁咧就咁佢个 friend 咧就话：，喂，你架车咁旧咧，你不如送咗俾我啦，冇人要噶啦。 哦 ，OK， 好熟噶，你个朋友系咪？ 好熟噶， 系咯，如果唔系点会讲呢句啊？真系， 你唔要啊。 唔系 ，OK 嘅 ，OK 嘅。 我想话，就算残都好紧要，我系除非你老公有心放嘅啫。如果唔系嘅话咧，你点会咁主动？喂，你架车唔咁残，你俾我啦。 听埋佢讲先， 好奇怪 嘅。听埋佢讲先，好啦。 嗱，佢咧 觉得好奇怪。 跟住 系啊，咁啊好奇怪。咁我老公就同我讲啦，因为佢已经买，即系买咗架新车嘅。咁佢就话唔好要啊，冇你搵人要都难噶啦，你仲要俾钱人哋去 劏， 去劏吓。咁我老公翻嚟同我讲，因为我老公唔得闲噶嘛，咁佢要我去处理嘅。咁我就话黐线啊，烂铁都要。卖铁都要钱，都有钱收啦，有乜理由？ 系啊，好真诚啊，佢啲反应好真诚， 一个老婆会谂嘅反 应。跟住咧，跟住咧， 送俾你啫。 跟住我就上网啦，就打汤车， 汤车， 咁啊就搵到个电话，咁啊，咁啊个电话我就打佢啊，问佢啊，喂，有一架咩车啊，咩年份啊，行咗几耐啊，好残噶啦，残到不得了啊！我话而家喺边啊？我话喺西贡啊。佢话咁，我听日过嚟睇啊。咁，咁我话。啊好啊，咁我约咗佢过嚟睇啦，一睇佢话两皮嘢啊， 哇，值$20,000啊，仲可以收到， 系啊，俾现金啊， 哇， 第一口价 已经$20,000啦，如果你办晒嘢，抌一抌一抌地啊，$25,000噶咯，可能可以， 咁你真系即刻你就收咗现金， 就劏咗架车啦， 系啦。 我唔知系咪得我，我唔理佢。 总之你就买 咗， 但 系 你包机你点样同你老公交代啊？系啦， 咪话俾佢知咯。 唔系，佢系老公都叻地方嘅。 哦，你老公都赞你叻女。你老公，我因为我会好担心，就系老公就会觉得咧，兄弟都好紧要。 我应承咗， 应承咗承诺你噶嘛。我叫你老婆，即系叫个老婆，你去处理啫，唔系叫你卖俾第二个啊嘛，咁样。 唔系，咁啊，佢话做乜你又咁啊啫？乜又话俾咗佢啫？你用下个脑筋都唔会啦，系嘛？ 咦，你好激动，睇嚟你其实系好唔中意你呢位损友噶噃。 但如果嗰个系可能你屋企人， 系啊，佢都唔系损友嚟嘅，而系我谂佢。是不知啩，我不清楚啊。 咪即系老公不知道咁值钱，都仲依。 咁你烂铁都值钱啦、 啊。喂，但系你有冇谂过咧？即系你老公嗰个朋友咧，个立心系有啲唔好咧。即系可能佢系认识车嘅，佢会知道点都值，点都值少少嘅。但佢叫你老公无条件送俾佢，你有冇即系你哋两个？ 都冇人要啊，仲要俾钱人劏。 系咯，你哋两个有冇自己即系心底里面有个算盘？即系话啊，呢个朋友 我冇同完全冇同我老公沟通啊。 好。Okay, 因为我老公是一个视频有余命的人，咁我唔理咯，我卖咗。 咁卖咗之后，我知我知。咁有冇反？有冇后续啊？即系你有冇听到你老公个 friend 度喺度，即系继续喺度 叽叽叽 嗰啲嘢冇啦？ 我完全冇沟通嘅。 咁我想问啦，咁佢你个朋友，即系你老公个朋友，仲有冇话？你架车咧？ 系咯，有冇追问呢啲嘢？ 冇噶，冇嘅，又冇追问嘅。 又冇嘅，佢都系讲下啫。 即系讲过一次话你架车唔要啦，不如俾我啦咁样就算 啦。系啊，汤都冇人要啊，你知唔知俾？即系最离谱就系话要俾钱人劏， 其实 不过嗱，你又要分清楚，究竟系咧所谓嗰啲损友之间咧，大家互相喺度咧讲嚟讲去嘅嗰啲玩笑啊，定系佢全心想动？ 佢唔系嘅，我谂佢系 口臭乱噏嘢啫。 唔系佢唔知就即系佢好中意咁样去踩人哋啲嘢嘅。 哦，系啦，只系呢啲啫，可能佢唔识喺度扮叻咁解嘅啫。 反正都系啦，你不如俾我啦，我帮你搞掂佢啦，咁样即系仲好似好有情意咁啊，系嘛？ 系啊，我老公就当佢神咁拜嘅。 系啊，哦，唔系咁当系 friend 咯。不，我觉得而家咧，你起码呢个例子咧，冇手足跟尾啊嘛。 咩都唔使，几快啊？ 系咯， 担心你个老公同埋你个佢个朋友咧个关 系 差咗。 其实通常， 如果咁样都差，我就闹我老公噶啦。 系啊，同埋 你猪嚟噶咁。 同埋通常朋友之间咧，嗱好认真，如果真系好熟嗰啲咧，系真系会讲呢啲说话，都唔值钱啊，不如送俾我啦。唔通你真系同佢讲话？咁我攞几万蚊买咗你啦，你计到咁认真咧，就反而好见我就吓攞几万蚊买个车，咁我要计个数噶咯，反而好傻噶就会。真兄弟，你呢啲真兄弟，但系娶到你呢个老婆真系好鬼醒噶啦， 数口精啊！ 佢而家嗰架新车仲有冇人候住佢啊？咁样。 喂，啱啱落地啫。 哦，即系啱啱发生嘅啫，呢件事真系。 系啊。 哦 ，OK， 咁你又帮佢处理咗呢个贤妻良母。 咩都系要我处理嘅，我老公。 哎呀，好重要啊！ 呢句真系嘥到咧。 冇 咗 你唔得啊！ 系啊，好啦，多谢晒你 ，Vinny。 好重要啊！ 太浮骨， 你好重要 咋？讲到信嘅咋？ 系啊，由$0变咗有$20,000啊！而家 要俾钱人劏， 系啊，啱啊！精明眼啊 ，Vinny 犀利 啊 ！OK， 多谢晒 Vinny， 拜拜。电话号码1872388啦，如果你仲有一啲朋友之间嘅交易瓜葛嘅，欢迎打嚟讲下。 time I come around, you get it done. 50-50 love the way you split it. 100 racks on me, spin it, babe. Light a match, get lit it, babe. That jet set, watch the sunset, kinda. Yeah, yeah. Rolling eyes back in my head, make my toes curl, yeah, yeah. Yeah, you got that yummy, yum, that yummy, yum, that yummy, yummy. Yeah, you got that yummy, yum, that yummy, yum, that yummy, yummy. Say the word on my way. Yeah, babe, yeah, babe, yeah, babe. Any night, any day. Say the word on my way. Yeah, babe, yeah, babe, yeah, babe. In the morning or late. Say the word on my way. Standing up, keep me on the rise. Lost control of myself, I'm compromised. You're incriminating, no disguise. And you ain't never running low on supplies. 50-50 love the way you split it. 100 racks on me, spin it, babe. Light a match, get lit it, babe. That jet set, watch the sunset, kinda. Yeah, yeah. Rolling eyes back in my head, make my toes curl, yeah, yeah. Yeah, you got that yummy, yum, that yummy. Slippers on with a smile on my face. I'm a lady, that you are my lady. You got the yum, yum, yum, yum. You got the yum, yum, yum. Whoa. Whoa. Yeah, you got that yummy, yum, that yum. Yummy， 佢係 Justin Bieber。網上面咧咁啊，繼續咧又講呢個網上買車嘅咧，我覺得呢個 case 咧都真係極品咯。係 咪都係同朋友有關 的？都係朋友啊。咁咧呢個網友咧佢就話啦，佢咧就賣咗架車俾朋友，賣咗幾耐咧嚇？呢、這個真係耐啊，九個月啦已經。 係 九個月啦、 嗯。 有一日就 即係仔都生咗個噶啦。 係啦，就坐佢架車咧就去公司啦。咁咧一路揸車喺架車上面坐緊嘅時候咧，個朋友就問佢啦，佢話。你有冇见到咧个水钵咧条胶甩咗一个细边出嚟咁样？跟住呢个人就系啊系啊，跟住 好睇得好仔细。 系啦系啦， 逐帧 系啦系啦。咁跟住咧，佢个朋友就话啦：你咧以前系咪冇换个水钵先交车俾我啊？咁样，咁、 嗯、 所以咧嗱，首先第一呢、這个只系第一啫。佢就呢個朋友，即係呢個賣嗰個車主咧，原車主咧，佢就會有啲奇怪。九個月啦，大佬，嗰條水背個膠邊甩出嚟，都係屬於消耗啦，係咪先？即係九個月咯， 都會有好多消耗啦，係咪？ 你而家先嚟問翻我，你當初咪冇換個水背先賣車俾我？ 我問一個問題先，係咪賣車之前真係要換水背㗎？ 冇啦，邊有講過嘅啫？ 咁咪係咯？點解會問呢個問題？已經唔係講緊係一個月換賣一個月定九個月㗎 啦？除非你話大家丟好曬㗎啦，我一定要所有都新嘅， 係 我連個水背都要換。 车啦， 系啦，咪唔紧要。咁你中意咁样倾冇问题啦。咁呢个只系上半场 第一部分啫。 系啦，咁佢跟住咧嗱，就涉及第二样嘢系咩咧？就话卖完车俾人咧卖仔摸摸头，因为你真要见翻转头咧，如果你见到佢咁样摧残你嘅车咧、嗯，你就会心噏噶啦。咁因为头先咪话个胶边甩咗嘅，咁如果你揸车你就知道咧个水钵系咪咁瘪瘪瘪？你如果冇咗个胶边咧，咁佢咪直接得翻个金属框或者嗰个硬物咧，咁咪刮花噶嘛？系啦，咁跟住咧呢一个原车主咧，佢就话啦，咦？我想话咧，你见到玻璃有刮痕我喎，系啊系，佢话你明知佢条胶边甩咗出嚟，你仲攞嚟做水泼嚟刮啊？点解要咁做咧？咁样，跟住嗰个朋友就答佢啦，哦咁嘅，有一日咧揸揸下车嘅时候咧，就跌咗个电话喺屋喺个车里边，咁成日都会发生啦。佢话佢伸手去执嘅时候咧，唔觉意就嗨 到 水泼个掣，真系亦都好常会发生嘅。佢话佢就挂住执电话。 就由得个水拨咧系咁刮系咁刮，直到执完电话先删翻个水拨掣咧， 已经花晒啦， 水拨就已经变成咁咯。因为嗰度啊，你直情咧好似 个玻璃就已经有个半圆形喺度啦。 系啦，你直情听到有声音啊，吱吱吱咁样，跟住咧佢冇乜特别投诉嘅，但佢就觉得话我个车啊。即系昔日好好地咧，而家就卖咗俾佢之后咧，佢就变咗 摧残， 佢就变咗咁样摧残啦。而且咧，佢第一个问题就会令我都好奇怪，就系、是、原来嗰个追究咧，或者嗰个疑惑咧，九个月之后仲有效噶。佢真系会问啊，点解咁样 嘅？佢即系朋友拗水吹嗰种问啦，亦或系质问嗰种问先？ 佢 嗱呢个问系可圈可点 嘅、 哦。 唔系，我觉得如果睇佢行文咧，就似系唔算激起好大火嘅、 啊。即系可能闲谈倾嘅时候，喂乜你冇换到胶即系嗰条胶带咩？ 系啦，但系个问题会搞笑啲咯。点解呢个都要问佢咯？我嗰阵时我试过卖俾我 friend 咧，就冇嘢，因为第一真系好熟啦。第二咧，佢问嗰啲问题咧，其实全部都系啲傻嗰啲问题嘅啫、 啊。 譬如佢问喂。油箱盖边度开？佢会打到嚟 买车嗰 阵，佢打到嚟嗰度，然后话我架车，我架油站嗰度，我唔知点样开翻油箱盖啊咁 样。我都有啊，我即系买嗰个车嘅时候咧，拍爆胎，但系咧嗰条拎咧又唔同咗，跟住嗰啲螺丝话，所以咁喺边度点样开啊？可以想自己换咧，跟住咪即刻 call 翻之前嗰个车主。 系啊， 跟住佢哦系咁嘅，喺嗰度，哦原来咁。 系啊，所以咧我哋觉得咧，真系要奉劝大家咧，嗱车系事小，四个辘都系事小，但系朋友系一世噶嘛， 友谊好宝贵啊， 系咯，友谊万岁噶嘛，唔好为咗嗰架车，无论几咁名贵都咧，伤咗我哋朋友之间嘅和气，咁就唔好啦。 再见，拜拜。